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990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69，瑞士法郎0.965，加元1.285，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205，欧元兑美元1.022，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17美元，卖出1,7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早晨，朝早6:07的时间，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咧都已经嚟到早上嘅6:07啦，啊，6:07，今日咧就系7月26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嘅，咁啊话咁快七月份咧又已经开始啊，又入。接近呢个尾声啦，咁啊，所以要加紧啊自己嘅步伐，睇清楚自己嘅行程，咁啊，每一日咧做好自己嘅工作。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啊，虽然系酷热天气警告啊，不过咧呢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会唔会开始习惯咧？即系我都会咁谂啊，因为热嘅天气，譬如下昼咁样，譬如收工下昼嘅时候，哇，好热咁样。但系都開始有一種都慣咗係啊，都預咗咁熱嘅感覺噶啦。咁但係都要注意住補水，咁啊千祈咧都唔好熱親嚇。 晨光每日一格。 要做到一位成功，甚至乎咧就系身边有好多人咧会支持你嘅人咧，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 比咧系当你做每一件事有好多声音反对你或者去到抨击你嘅时候，仍然要继续咧就坚持住自己嘅初衷嘅话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啲嘅难度嘅。啱，但系今年咧喺我哋金曲金奖入边都睇到好多嘅歌手咧，佢哋好多都做得相当之出色噶。除咗咧就系继续热爱住自己音乐之外咧，亦都咧就系好贯彻始终啊，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亦都咧就系知道大家一直以嚟吓，可能对自己嘅印象，由细到大都未必系咁好嘅时候咧。继续咧，希望行歌手嘅路，依然咧就系好奋勇啊，做好每一个细节，歌每一首嘅歌唱得好，然后舞一样咧就系跳得出色。所以话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榜样，话俾我哋知道哦，我哋好多时自己嘅工作上面都需要咧去到一啲嘅坚持啊，纵然有好多嘅挑战喺眼前都好啦，好多嘅阻挠，仍然咧系要揾翻自己嗰个嘅决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今日我都希望各位听众听紧心机嘅时候，你就系嗰位嘅有心人。室外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朝早嘅时候，继续用歌曲啊，用歌手嘅魅力同大家打打气，先哭为敬。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他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席别离，别垂头丧气。若分享过温馨，定格在最满中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护美声？甘苦留不那生命，是这些结伴。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吓。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下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咁啊，明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咁啊，继续都系达到35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多两三度。而家呢刻咧就29度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啊，梗系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日本一位90岁高龄的婆婆新井芳子是一间房地产的 CEO。生活无忧的她在69岁的时候遭遇晴天霹雳。相伴了她大半生的丈夫突然离世，令她失去方向，一度入住安老院。不过在安老院的生活并不是婆婆想要的，痛失另一半的她只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找住时间享受当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现在新井芳子婆婆不单止是地产的 CEO， 还活得快乐，保持愉快的心态，用心积极地过每一日。不单止身体健康，心态亦都保持开朗，大家见到她都被她的魅力所吸引。新井芳子婆婆说，我活得开心，因为我有好多嘢要做。呢位90岁嘅高龄 CEO 分享咗佢保持年轻嘅三大秘诀。第一就系热衷独游，不怕孤单。孤独系每一个人嘅必修课题。丧偶嘅新井芳子必须要面对大部分需要独处嘅时间，因此佢渐渐开始习惯独游。而美食就成为了他最大的寄托，他会探索不同店铺，尝尽美食，保持对食物的好奇心，就能够细细品味出生活中的美好。第二个秘诀就是坚持打扮了。谁说年纪大就要放弃打扮的？婆婆坚持每一日都化妆、衬衫打扮，她认为适当的打扮是一种仪式感，每一日打扮得漂漂亮亮，亦都会令自己更加开心。佢仲会搽指甲油，增添时尚感。护肤一啲都唔懒惰，出门之前一定会搽防晒，以免紫外线加速皮肤老化。仲有第三个秘诀，婆婆就系唔放弃学习啦。只有不断学习，先能够保持年轻嘅心态。新井芳子婆婆喜欢读报纸，她会将感兴趣的报道剪下来贴在笔记簿里面，再写下日记和感想。若果出现不识的词汇，她就会用电子词典去找点解和记低，不断学习才能够保持进步。我相信只要我们热爱生活，努力生活，一定可以过得开心充实，活得有魅力，而且光芒四射。新井芳子婆婆可以，我哋可以，你都可以。 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根草，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为我好，自己不好， 轻，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机会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室外气温继续都是29度，咁相对湿度81%，咁啊见得到咧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而家天气啊酷热啦，咁啊即系睇翻啲资料嘅时候咧叫做热夜啊，所谓热夜即系咩咧？即系持续酷热嘅晚上啊吓，咁啊原来咧由上世纪嘅中期咧都系得一至到两晚，去到咧就系而家咧都估计啊有成50晚以上啊，咁所以话咧绝对咧嗰个气候啊变化得非常非常之犀利。唔系个个咧就都顶得到呢啲咁热嘅天气嘅，的而且确咁开冷气咧就系解决一个问题嘅办法啦。不过咧开得太多对地球又唔好，因为咧我哋即系减少唔到呢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啊吓。咁啊地球咧都继续病落去，咁啊唔系办法，咁啊需要大家咧就帮帮忙。太热就梗系冇办法啦，但系一有机会喺其他地方嗰度咧就节约一下，减少啲碳排放。好啦，今日星期二嘅时间咧，生活上面啊，讲下就算你真系热到要开冷气，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个冷气机咧可以物尽其用，啲冷风真系冷咧？啊，冷气机嗰个进出口啊，即系个风口咧，其实如果俾嘢挡住咗，好多人咧会将个譬如冷气机放喺啲组合柜附近嘅。咁啊，如果你附近真系有啲组合柜阻挡咗佢送风嘅话咧，咁样嘅话咧，佢就应该唔会好令到嗰个空间咧个冷感啊足够啦。咁所以咧，应该咧就放喺一个好啲嘅位置，足够推动咧室内嘅空气流动，咁样就会好多啦。有部分嘅冷气机，由于佢咧就有感应呢一个嘅冷冻嘅装置，如果咧个装置感觉得到咧附近都已经够冻嘅话，佢随时咧就会自动停机嘅。咁所以建议冷气机同埋其他嘅物件保持喺2尺或者以上嘅距离，咁啊唔会阻挡得到嗰个空气嘅流动。呢个都知噶啦，咁啊成日都讲噶啦，开风扇咧就可以帮助降温啊。其实风扇嘅耗电量咧远远低于冷气机啊， 如果两者一起去到使用的话呢，可以呢就获得比纯粹使用冷气机的时候呢更加呢容易可以下降多一至到两度的感觉。所以呢亦都可以同一时间将冷气机的温度调高返啦。咁可以呢悭电之余亦都可以帮助室内的空气流动。有啲人更加话到，喂，开冷气开得多咧，就好容易有啲叫咩冷气病啊！咁啊，唔想有埋呢个病嘅话咧，都可以揾风扇帮帮手，咁啊，早啲咧就降低室内嗰个嘅空气嘅温度，咁样咧就真系好啦，啊，好方法之一。仲有啲方法啊，法宝咧都可以继续帮你咧，就系可以令到呢个冷气机啊，继续咧就用得更加妥当。咁定期检查雪种啊！当然是非常之紧要啦，我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啦，我自己都有的。发觉那个冷气机呢，其实你那个叫做动感啊开始降低的时候呢，都要找些师傅呢就上来帮帮手啦，去望一望下那个冷气机。如果真的发觉喂雪种不够的话呢就加返啦。如果不是雪种的问题呢，有机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隔尘网太污糟啦，那就清洗个隔尘网啦。以及呢就可以睇下嗰个送风，佢送风如果係均匀嘅话呢，即係每一个出风口都係有呢个风送出嚟嘅话呢，咁即係代表个冷气机入面呢都干净嘅。如果你发觉譬如一部嘅分体式，佢左边嘅风叶比较上大风，中间冇乜风，右边又开始大风，咁就代表个中间嘅位置送风口呢，咁有机会有啲尘埃呢就喺度，咁阻住咗，咁令到佢呢就冇办法呢就成功送风嘅话呢，咁样都会影响佢嗰个性能嘅，咁又黑，即係又嘥电之余啦，又冇咁冻，所以呢啲位呢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下，咁做返妥当个洗衣机，唔係洗衣机，做返妥当个冷气机啦。咁天气热嘅时间，万一真係要开冷气顶顶佢嘅话呢，咁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咁能够物尽其用，悭咗啲电，亦都呢就可以尽量啊为环保出返分力啦。早上6:26嘅时间，6:30之前揾到有群星唱啲走嘅歌曲。前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早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他仍然希望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正在白宫隔离，他透过视像出席一项经济会议。他和记者话，预料和习近平的通话今个星期举行，当确定后会再公布。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发表上任后首份国情之文，他说新政府应该聚焦经济复苏，通过改革措施应对经济发展和国际局势等多重挑战。小马可斯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国情之文时，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介乎 6.5% 至 7.5%， 并提出降低贫穷率、减少债务和财政赤字、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发展目标。他说将推动税收、金融、土地和投资等多项改革措施。小马可斯还说，菲律宾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加拿大访问的教宗方济各为当年教会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事件向原住民道歉，形容强迫同化是邪恶和灾难错误。方济各在艾伯塔省一间前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向一批原住民发表讲话，他表示抱歉，请求宽恕，承认很多教会成员和宗教团体在文化破坏和强迫同化中合作。他呼吁对事件展开严肃调查，并提供更多援助，以协助幸存者和后代治疗伤痛。1800至1990年代，加拿大政府陆续将大约15万个原住民居童、原住民儿童送往由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期间多人被虐待和性侵，数以千计儿童死亡。去年以来，加拿大多处地方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大量小童遗骸和无标记的坟墓。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三点，对唔住啊，系6:36，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空气质素方面咧就 good 啦，咁啊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噶吓，嚟到星期二嘅早上7月26号，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面，先同各位听众啊讲声 good morning， 咁啊再打俾我嘅拍档啊 Barbi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候，而家都系热噶啦。不过我觉得咧，好似都开始有啲习惯啲热嘅天气。 你真系咁习惯嚟，不过可能你好啲嘅，我觉得，因为咧，你即系多喺户外做运动咧，我觉得你可能对于呢啲热嘅天气咧，个适应能力系比起我会强啲嘅。 哦，可能我咧已经把心一横啊，就谂住咧咁热嘅天气，自己攞多件衫算啦，都唔怕佢湿晒啦，而家。 嗯，是不是呢？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呢？ 都可能是这个心态啦。因为你就算普通在这条街那里行行一阵呢，其实个人都变咗水人噶啦，湿晒。 都系啊。其实我想话咧，我身边有好多咧，即系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直情咧，佢哋话咧，基本上出去咧，头嗰5分钟咧，已经系由头湿到落脚噶啦。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自己都开始习惯咧。咁但系都系嗰句啦，习惯一件事，但系都要注意补水啊吓。 是啊，而且呢都真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是、近來呢你見到好多人都中暑啦。無論係真係出去玩户外運動嘅，定還是係呢要喺户外工作嘅人呢，我識得有好多都話呢自己嗰行呢真係多咗好多中暑嘅 case 嘅。即係譬如可能做做下嘢突然之間暈咗下，又或者係呢即係多咗好多譬如救護服務嗰啲朋友都做呢，就話呢都好多人係因為中暑而需要 call 救護啦。咁你就知道呢一排呢一個天氣呢唔係咁多人頂得順啊。同埋咧，好多啲即係譬如可能中暑嘅人士咧，都未必係一啲特別去話做運動啊，或者係好健碩嘅人士啦，特別係長者咧，都要好小心咯。 咁所以咧，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有陣時咪即係要到暈咗嗰下咧，先至叫中暑嘅。有啲叫做喂，好似個人乏力啊，冇乜力啊，我都覺得個人都應該要唞唞先嘅，唔好成日諗住去到即係最大件事嘅時候先至停啊嚇。 是啊，真的。嗱，我最近咧就睇到有个报道咧，就话嗱，我哋成日都讲中暑中暑啦。咁中暑嘅方面咧就讲得好多啦。但原来咧，即系呢啲天气咁热里边咧，有一类人士咧系要特别特别小心嘅。就系、是、本身咧可能个心脏已经唔系话非常之好嘅人士啦。咁即系可能都系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啦。因为咧原来咧本身有三高问题，即系你都知啦，即系譬如可能高血脂啊、高血压啊嗰啲啦。再加埋咧，如果心臟即係本身有啲事嘅朋友仔咧，原來會特別因為呢一種咁熱嘅天氣咧，就會好容易出現一啲咩現象咧？頭痛啦，頭暈啦，視力模糊啦，抽筋啦，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嗯，哇，都严重喎呢啲。 系啊，嗱，不过我觉得咧，叫做不幸中嘅小幸啦，唔系大幸啦，就系呢啲症状都比较明显啊，即系譬如你话头晕啊、抽筋呢啲比较明显啲啦。 嗯。 最惨咧就系有啲咧，你觉得佢好似阴啲阴啲，又唔系好觉啦， 嗯、 又唔知自己属于有事定冇事嗰啲情况咧，就更加难辨识啦。咁、 哦、 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啲咁明显嘅状况咧，都叫做好过即系 feel 唔到佢有啲咩问题啦，咁 嗱， 因为咧，如果一出现呢啲症状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代表你嘅体温上升得好快啦。 嗯，都系有阵时咧，譬如有啲症状系攰嘅，你又唔知道自己系真系热嗰头攰啊，定还是即系本身、嗯、喂个人真系做嘢做到攰、啊。 系啊，真系噶，咁所以咧，即系其实都建议大家咧，就尽量喺啲最唔晒嘅时间出去啦。嗱，譬如如果有啲人我知道长者中意做运动咧，可能就要将你做完运动嘅时间咧，再拉早少少啦。即系平时可能有啲人咧，你未知道，你都话啦，你起身嘅时候见到有啲人已经跑紧步嘅， 系啊系啊， 或者有啲人已经晨紧运、晨运完咁样嘅，咁咧可能就要即系将佢太阳未去到话好高挂嘅时候就要完成啦。嗱，譬如之前咧，我都发觉可能6:00-7:00咧都未系好晒嘅，但系而家咧呢、這个钟数咧出边已经系好晒啦，咁、 哦、 所以咧可能就系咧，如果你晨运嘅话咧，有啲人咪会即系朝头早可能3-4:00起身嘅，往日就可能行到7-8:00嘅可以，咁而家咧个太阳已经咁炽热嘅时候咧，可能就要早啲去完成你嘅运动，宁愿早啲去翻啲室内嘅地方避下暑啊， 嗯、 就唔好直接暴晒咯， 嗯，或者转下时间咯，或者转下路径啊，呢啲都好啲嘅。如果你平时都系谂住行到8:00-9:00嘅，咁你今日朝头早咪喂，不如呢条路咧，我都识嘅，咁但系佢就树荫比较多嘅，咁咪转第二条路线咯。 系啊，咁另外咧，当然啦，即系饮多啲水系好噶啦，咁但系都要记住，我见到有专家都有教大家咧，就系话你饮水都唔好饮过量啦。有啲人咧咪会饮得好劲嘅，我嗰阵时都系啊，试过中暑啦，跟住医生就话啦，你最好咧就系一杯水。就加一杯嗰啲電解質飲品咁樣接住嚟飲啦，但係都唔好飲咁多喎、啊。嗱、 嗯， 我記得嗰陣時佢嘅指示就係話咧，每個鐘頭唔好飲超過6杯水。 哦，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啊，因為如果咪會中水毒㗎，醫生就話：哇，你咁樣咧都唔得㗎，你飲得太多水嘅時候咧，陣間你又輪到即係可能即係燒咗暑之後就變咗中水毒啦，咁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係啊， 所以於是大家就真係又要記住呢一樣嘢咯。 嗯，我自己户外運動嘅時候咧，我就會校翻隻錶咧，真係每15或者每20分鐘咧就會響一響嘅，咁嗰、那個係啊，嗰、那個咧就係提我飲水嘅，因為如果你係啊、 哦、 參加啲長途或者喺熱嘅天氣底下運動嘅話咧，定期補水咧係最能夠保持到嗰個體能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嗯，你喂口渴先飲水其實就已經遲啦，咁所以你就定時定候咧就飲嘅時候咧就真係一啖起兩啖止啊，咁飲嘅時候就先含喺個口入邊。含住一陣間佢先吞咧，你發覺真係滋潤好多噶呢個方法。 哦，同埋咧，室外活動如果長時間嘅話，譬如好似講緊啲晨運嘅長者咁樣咧，嗱，我知道咧好多老人家都好唔中意呢個方法嘅，因為咧啲你阿媽有冇教過你話，喂，如果成日咧啲汗啊，或者有啲濕毛巾咧噏住個背脊咧，就好容易會入風啊，或者搭住咧又對啲毛孔又唔好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嘅。 我呢樣我又冇聽喎，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唔怕入風。 O.K. 你风里风里去，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系啊， 都唔惊嘅咁。阿妈，我跑两步已经干晒啦，咁样。 系啊。 但我想话咧，有啲运动学家咧都教大家咧，如果真系做运动嘅时候咧，都不妨而家咁鬼热嘅时候咧，就搭一条湿毛巾喺个颈嗰度咧，即系隔一隔，等个太阳唔好直接照射住嗰啲，即系你知，其实颈都有好多神经 啊。系啊，系啊，啱啊。 咁就话可以咁样咧，就帮你个人体咧就唔会吸热吸得咁劲，又或者同时间亦都可以散热散得快啲咁样。咁、 嗯、 但系呢个方法咧，我就思疑咧，可能啲上年纪嘅朋友就未必中意嘅，即系觉得搭住条颈好似唔系几好、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妈咁，成日都系啦。如果我个女咧跳到成身汗咧，佢都会话唔得唔得，一定要抹干晒个人嘅咁样。咁、 啊、 所以咧呢、這个方法就未必个个接受嘅。咁但系咧，即而且确，如果喺一个好热嘅天气里边咧。你進行一個長時間嘅戶外活動咧、 嗯， 我真係相信你嗰條毛巾咧都好快乾噶啦，即係你都冇諗住搭得好耐。 係啊， 系啊，你个人你个膊头颈个位置变咗晾衫架，好快脆晾干噶啦。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个方法，我觉得不妨一试咯。同埋如果你唔接受长时间搭住，即系唔系叫你搭三个钟或者五个钟嘅，咁、如果你喺室外嘅时候，咁你可能15分钟半个钟，咁你都可以消下暑，或者即系叫遮一遮自己条颈，唔好直接暴晒咯。 系啊，呢啲方法咧，咁大家听完之后，今日遇到热嘅天气咧，希望都可以帮得到手啦吓。好，咁我哋倾住咁多先，转头再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先望一望天气先。咁啊，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36度嘅。好啦，今日想讲一样嘢咧，都系同啲热啊嗰啲有关嘅。咩咧？火山。大家都知道咧，位于日本九州鹿儿岛嘅樱岛火山咁啊爆发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去到一个第五级界别嘅避难级别啊吓，咁啊相当严重，咁啊嗰啲叫做火山喷出嚟嘅嘢咧，更加可以去到2.5公里以外嘅地方，所以必须要撤离。你有冇谂过，其实火山嘅成因又系点样嘅咧？你知嘅，不过要讲嘅时候又硬系啊争啲咁样。地壳咧就由若干嘅板块去到组成嘅，佢哋浮喺温度系浮喺啊，佢哋浮喺温度极高嘅岩石上面。有时岩石咧可以融化成为呢个岩浆，喺地壳底下咧就不断翻腾汹涌，有时甚至会咧就系由呢个地壳嗰度喷出去嘅。呢啲嘅岩浆喷出嘅地方就会形成火山。全球火山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咁都是在环太平洋火山带，又称之为火山带。英文有一个叫做 Ring of Fire。火山喷出的物质通常咧，堆积在呢个叫做岩浆的通道口，即是火山道。根据堆积物的形状，可以将火山就分为三种嘅。一种咧就叫做圆锥状嘅覆成火山锥，仲有啲叫做呢个外貌啊似呢个盾牌嘅盾状火山，亦都以及咧就系较小嘅火山渣锥，锥系锥形嗰个锥啊，仲有咧就系以覆成火山锥嘅一个外观啊，就觉得系最美丽嘅。啊，简单啲嚟讲啦，富士山嗰个样咧就系最靓嗰只样啦。爆发的威力亦都是最强，冇错。日本的富士山就是典型的一个叫做覆成火山锥，咁佢嘅叫做山峰大家都知道咩样噶啦，上面咧就平嘅咁样，外形两边咧系对称嘅。好啦，火山点会无端端爆嘅呢？一定唔系无端端嘅，事出就必有因。岩浆嘅地底嗰度形成之后咧，就会因为浮力上升至到地壳嘅岩层密度咧就较细嘅地方，于是乎咧就聚集成为咗一个叫做岩浆库，即系咧啊啲岩浆就好似save 咗喺嗰度啊，储咗喺嗰度咁样啦，然后咧就会逐渐冷却噶，咁啊冷却嘅时候，部分嘅岩浆咧就会率先就变成咩咧？呢啲咁结塌塌嘅嘢，一冷却咗就会变成嗰啲结晶体。小部分咧就会具有足够嘅浮力，咁啊就继续咧就向上嘅，一路佢慢慢浮就一路慢慢拱上向啦，拱住喺呢个向上嘅时候，直至咧就侵入去地表嗰一层。啊，讲紧头先嗰啲所有嘢都喺地底噶吓，于是乎咧佢侵入呢个地表嘅时候咧就会形成咗火山爆发，嘣一声啦。决定火山爆发嗰个猛烈嘅程度，主要嘅因素就系岩浆嘅流动性，即系岩浆嗰个嘅黏度啊。岩浆嘅黏度，岩浆入边咧就含有气体嘅。咁啊，如果岩浆嘅黏度越高嘅话，就越容易咧就阻挡气体散发。啊，当呢啲气体啊逐渐膨胀，去到冇办法散发嘅时间咧，咁啊岩浆入边嘅气体嗰个压力咧就会累积啦。即好似嗰啲压力煲咁样啦，哇！累积得劲嘅话咧，咁嗰个爆发嘅威力咧就会越强啦。咁啊， 坊間啊都有啲，譬如玩具鋪咧，有啲叫做自制火山爆發嘅模型嘅，咩迪迦洗潔精啊，跟住擠啲嘢落去，跟住就會見到噗噗噗噗噗噗啊，小型嘅火山爆發嘅一個模型。咁啊，火山爆發威力好大嘅，咁啊做好多火山嘅一啲冷知識。下次咧有機會又再同聽眾咧一齊睇一睇啦嚇。 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 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新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在这一切就如云中端，万物已经将心声互联，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见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实现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 早上的时间，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所以都吹不散那些热风的了。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的，市区都是去到35度36度这些温度的了。现在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Moments 的共创新篇。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系早晨 Mimi 啊，我都想问一下啦，作为女士，仲要系都几贪靓嘅我咧，都好想知道咧，有冇啲最天然嘅方法，例如系透过饮食咧，就可以达至咧，我哋成日都话啦啊，冻龄或者系美魔女嘅条件呢？ 我想最基本呢，应该有好多女士都有听过，即是飲水是好紧要的，因为清水是可以帮我们身体去排走一些的污糟物啦，或者叫废物啦，咁所以如果身体呢少啲废物的话，确实就会好啲啦，咁而另外的话就 我諗第二首歡迎嘅就係講緊啲食啲骨膠原嘅食物啦，咁但係我又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其實而家都成日講食一啲嘅骨膠原嘅食物咧，其實對皮膚係咪直接有幫助嘅咧？咁原來就發現咧，其實骨膠原咧，佢吸收咗之後，身體都要重新將佢咧拆解曬做啲氨基酸啊，跟住再身體自己去決定。究竟使唔使再做啲骨膠原愛嚟對皮膚啊，定係愛嚟做咗一啲嘅幫骨絡嘅組織呢？咁係啦，咁所以呢呢個都係同咗大家講呢，多骨膠原嘅嘢食呢其實冇用嘅，我哋呢食返一啲優質新鮮嘅蛋白質嘅食物呢，其實對於皮膚都係一個好啦。咁而第三點就係講維他命 C 豐富嘅食物啦，呢、這個都係一個都好多人好緊張啊，有咩幫助啊咁對皮膚？因為其實維他命 C 都有幫助咧，去製造骨膠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選擇食骨膠原落身體度啊，定係身體有維他命 C 呢個嘅物質去幫助身體製造骨膠原咧，咁其實就應該咧，反而就喺飲食上揀翻啲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去俾身體有去即係、就是、有維他命 C 幫助去製造骨膠原係好啲嘅，係啦，咁所以就可以食下啲維他命 C 豐富嘅水果，譬如一啲嘅莓類啊，即係 berries 啊，或者可能奇異果啊、橙啊，或者係一啲嘅車厘子啊，而家啲熱帶嘅水果啊，或者講嗰啲 tropical fruit， 其實都好豐富維他命 C 都可以嘅。 系嗱 ，Mimi 啊，我知道咧，有好多人咧一听到维他命 C 同骨胶原咧，都会谂起市面上咧坊间有好多嘅产品啦，可能系一啲嘅冲剂啦，可能系一啲药丸状咁样啦。其实咧呢一啲咧系唔系同天然嘅摄取一样嘅咧？ 有机会系唔同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始终佢哋都系一啲补充剂，系可能真正系一啲嘅纯嘅骨胶原。咁喺我哋人体吸收当中咧，其实有阵时有好多嘅营养素都要配合其他营养素去互相合作，去带入去身体度被吸收运用嘅。咁所以好多时我哋都会去睇到，如果食嘅食物所含嘅營養以吸收度嚟講好嘅咧，就用翻天然嘅食物係會好過用補充劑嘅，係啦。咁所以即係除咗你頭先所講嘅粉狀又好，丸狀嘅骨膠原又好，或者好可能其他啲維他命礦物質都係一啲嘅丸狀啊，或者 liquid 啦，液體狀嘅，都係其實比起食物嚟講個吸收咧係差啲。或者冇咁好啦，叫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翻个饮食上天然地攞就最好啦。 我亦都有见过有啲朋友咧，嗱，譬如嗰啲胶原啫喱咧，有时都几好味噶嘛，又或者啲维他命 C 嘅片状装啦，都几好味啦。我真系有见过朋友咧当零食咁食，其实系咪唔得噶？ 要去睇翻噶，因为骨胶原嘅啫喱又好，总之有骨胶原成分嘅食物都系一啲有含有蛋白质噶。咁、其实如果我哋喺饮食上食得太多蛋白质嘅话咧，身体都会处于去排水量会多咗咧，都会有缺水，皮肤都可能会干啲啊。咁、所以又唔好谂住咦好食啊，或者骨胶原好啊而食大量咯。系啦，呢、這个都好要注意。另外即系讲我哋话点对皮肤好嘅，就系尽量唔好食太多啲刺激皮肤嘅食物，譬如甜嘅，系啦，其实甜嘅嘢食嚟讲咧，对皮肤个点讲咧，皮肤嘅酸碱度嘅佢都有一定，咁都会令到皮肤失调，而咧可能会有啲人暗疮底嘅咧，会鼓吹咗啲暗疮会去滋生啦。咁就會令到哇點解我啲暗瘡不斷地生啦、咁亦都啲油脂就係我哋食嘢嘅，如果係肥膩啦，亦都會刺激咗呢個油脂分泌，而導致到有毛孔閉塞啊，亦都會增加咗暗瘡嘅機會啊，辣嘢都會嘅，都係因為一啲刺激性嘅食物。咁、所以咧，儘量都係咧食嘢唔好咁濃味啊，唔好咁甜啊，呢啲都好，同埋亦都咧。少啲呢啲又咸又甜啊又辣嘅食物嚟讲咧，都减低咗个衰老嘅速度，咁所以咧皮肤都会后生啲。 Mimi 啊，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说话咧，就系女士嘅皮肤咧由几多岁开始保养咧，就能够维持喺几多岁嘅状态啦。其实呢句说话系咪真嘅咧？即系如果由今日开始咧，先食多啲维他命 C 同埋骨胶原，系咪冇得逆龄生长噶？ 应该点讲咧？可以话。

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咧，咁啊冇错啦，咁啊头先已经一小时有我啦，咁啊呢半小时开始嘅时候咧，亦都有我白元浩喺度啊吓，咁啊早上二十九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都系热辣辣嘅一个早上，咁啊热辣辣咧就我就觉得瞓得麻麻地嘅。因为就算开冷气咧，我个冷气都系一早咧就已经即系校定时间就系自己熄咗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呢个天气大家都唔好再懒惰啊，快啲起身翻工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面咧，咁啊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哇，你咁环保噶，原来你个冷气机会校时间自己熄。 系我校时间就、哦、我不嬲都系咁样噶，即系例如我如果要因为我早啦、我要四点半起身嘅咁样，咁我通常咧可能三点半啊三点。冷氣機就自己熄噶啦， 我哋特登等佢嘅個冷氣機熱得就係等自己醒啫，係咪啊？ 係，唔係同埋咧，即係大家好容易咧就會第一就環保啦，第二就好容易，因為個冷氣開住咧，你好容易就賴床 哦，係係，因為太舒服啊嘛。 係啊，太舒服啊。咁啊， 起身好凍啊，感覺嗰度。 係啦，其實你都應該可以試一試呢招。 嗯， 即係你，譬如你可能六點鐘起身嘅， 係， 咁你就開頭就譬如五點半咁樣，等個冷氣自己熄咗先咯，跟住慢慢再將個時間再拉遠啲。 你嗰個隔離嗰個會唔會鬧我？隔離嗰個同我瞓緊嗰個會鬧我，做乜熄咗個冷氣機？ 咁你咪同佢講咯，為環保出一分力啊嘛。 好，我試下先，我同佢講下今晚我小白話嘅咁樣。 係啦，你話我話嘅，連我都鬧埋跟住。 我覺得唔會嘅，大家好好商量啫，我哋唔中意用呢啲咪鬧嚟鬧去， 咁梗係啦，梗係啦，係咁啊！交通方面點咧？ 好啊，咁啊，同大家講下啦，咁啊，都係咧，恆常咧，隧道方面咧都係冇乜車龍嘅嚇，咁只係咧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果欄嘅。咁另外較早前嘅啦，葵涌嘅大白田街由於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來回方向近住球錦秋中學對出啦，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啊經過小心啦。咁就係咁多啦，交通消息。 咁、啊。今日朝头早交通都几好， 嗯，唔错， 系啦，咁啊， 继续都系咁， 希望都要咁样咧，日日咧都交通顺畅， 嗯，啊，正常嘅车龙我哋会接受， 冇错啦， 不正常嘅车龙真系唔想接受， 最紧要咧就系快啲开多几条隧道， 哦， 我又为将军澳嘅朋友讲句说话啦， 将南隧道啊，好，我知你好期待啊， 系啊，因为我有阵时朝头早睇亲啲地图，见到喺嗰个位实实嘅， 系啊，因为你得一条冇得走嘛，都话等于好多年前嘅狮隧咯，嗰条狮隧塞到话日日都威尔斯嘅，我报嗰阵时， 系啦， 我后屘自从有咗城隧啊，大老山啦、啊，可以消化咗好多咯。 系啦，咁有啲朋友又继续中意行大埔道咁样。 系啦，几条路可以走、啊，人最紧要有选择啊嘛，冇得选择得一条路就好难。 梗系基建几好，系咪？ 冇错。咁我讲翻啦，小白，原来我咧睇咗咁多年演唱会咧、我都唔知道咧，原来睇完演唱会之后咧，有十几条巴士线可以俾你搭车翻去、 哦。你知嘅，你谦虚啫。 真系唔知啊！你知道我咧好少讲大话嘅。 系啦，咁啊开完演唱会之后咧，咁啊真系会有啲叫做特别嘅巴士服务去到帮手嘅， 你都知啊，系咪？ 我知啊， 哦，因为我就寻揾资料咧，睇下啊，朝头早有啲咩可以咧，同晨光嘅听众讲啦。一睇之下， 好好啊，你哋 啊，唔系，系你教我噶嘛？ 唔好咁讲，我之前唔好咁讲噶。哎呀，我教唔到你 嘅。唔系，我接受呢啲系好嘅意见嘅，唔好嘅意见我就唔接受。 我哋讲翻嗰啲巴士路线先。 好啊，咁啊，巴士路线咧，真系咧，原来有成十一条咁多嘅。 哦， 系啊，我嗱唔讲你都唔知唔知啊，十一条咁多。 十一条我又唔知，我谂住都系三四条。 唔系啊，有成十一条咁多噶，就喺呢个嗱，呢个演唱会期间啦。由而家至到31号啦，8月2号到8月6号啦，咁咧就有成11条巴士线咧可以接载咧你哋大家翻屋企嘅。 好，演唱会如果喺边度开始嘅咧？如果红馆嗰个嘛， 系红馆嗰、那个，系 因为好多地方可以开演唱会噶。 冇错冇错，咁可以咁大型咧，都系红馆啦，可以停到十几个巴士嘅，都系红馆对出嗰个畅运道嗰个大个停车场咧，喺绿色闸对出个位置嘅、十几架巴士啊。咁同大家讲下大约去边度啊？嗱，有36号 R 咧，个目的地就去石围角嘅，咁就会途经石荫嗰边啦。其他嘅唔系太过出名嗰啲嘅地区，我就唔讲啦。石荫啊、葵兴咁啊，算啦，因为太长啦。咁啊，41号 R 啦，长青嘅就系去青衣啦。87R 就乌溪沙站嘅，就会经马鞍山啦，同沙田第一城嘅。98号 R 啦，坑口将军澳嘅朋友都有啊，唔使搭将军澳隧道。98号 R 啦，咁另外215R 就系顺天嘅，就系去观塘同油塘啦。224R 就系黄大仙嘅，即系去乐富啊，同埋彩虹嗰边啦。259R 咧就系屯门码头嘅，即系会去屯门啊新屯门中心嗰边啦。另外都有一条线嘅，都系屯门嘅，就喺兆康站做总站嘅，就会经呢个屯门市广场啦。咁另外 外啦，天水围嘅朋友都有啊。269R 啦，就喺天恒村做总站嘅，会途经呢个天水围一带啦，会经大榄隧道转车站落车。270R 咧就联和墟嘅，就会去埋上水啦。好啦，271R 咧就太和做总站，就会经大埔中心。咁我睇到咧，哇，都涉猎到好多地方啊，九龙啊、新界啊都好多地方，但系港岛区咧就好似唔见有嘅，都系九龙新界为主。 系咯，一路听嘅时候一路谂下个系边咧。那 是啊，冇錯，原來冇經港島，咁港島區朋友真係要搭翻港鐵咯。 咁 都 係。咁如果以而家啲演唱會，佢開咁多條巴士路線，就係因為咩啫嘛？即係而家演唱會成日咁夜。 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好似呢度去到嚟唯一大欖轉車隧道咧，就方便你可以去翻港島嗰邊咯，轉車站可以轉車嘛。咁其實都唔係嘅，你啲車出到去嘅話，喺中途落都一樣轉到車啦。 咁希望 係好方便，你起碼唔使行嗰個紅館落去嗰條路咁長啊。 係，不過因為有陣時太夜咧，港鐵都未必有，即係而家啲演唱會唔知噶嘛。咁、 啊、 太夜嘅时候，如果即係叫做福东铁线嗰边呢，都未必载到咁多人嘅时候呢，都係好靠巴士去到疏导㗎嘛。咁如果你话坐喺度舒舒服服一程，你睇完演唱会嗌完啦攰啦，咁你就可以坐喺巴士嗰度休息呢，其实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同埋可以好方便一样嘢叫转车嘛。即係、 啊 就是、你目的地例如呢双马鞍山嘅，咁去到某个位唔係直接有车马鞍山，例如双马第二个地方 嘅， 都可以转车囉，好方便嘅啫。咁我昨日都问咗九巴，我哇咁你哋点样开发嗰啲车？佢原来咧系演唱会结束咗之后咧，十五分钟咧会开第一班车。咁十五分钟开咗之后咧，就会睇下现场咧人流多唔多。如果人流多，佢会再 call 第二架车上嚟噶嘛。弹性嘅，睇人流咯。即系你冇可能话，哇！十五分钟之后冇人，得几个人，佢开个巴士线俾你，又唔会咁样做。所以几好啊！九巴呢一个支援咧，佢现场都有同事喺度嘅。 系 咁啊，唔错，觉得。所以原来我揾资料搜集咧，对自己都好有益嘅。有11条巴士线可以俾你翻屋企嘅。 港岛嗰边真系要谂计喎，如果 系咪啊？同九巴傾下咯，港島區站暫時我睇真 係會唔會有小巴嗰啲啊？等我又都揾下先。 係啊，好啊，揾下揾下再同 一齊揾下咯，係咪先？ 咁啊，總之就方便大家啦，好開心嘅都。 啱嘅，啱嘅。 九巴真係做得好好咯，咁夜都去服務。 係啊，即係有啲嘅公共服務咧，其實應該做得足啲，咁令到即係廣大市民生活上咧，咁啊，例如啲消閒嘅時候，咁都可以有車走到嘛。老實講，大家都唔想大家揸車，因為一定塞嘅。 係啊，同埋你冇位泊。 係啦，咁你不如嗰個交通配套做得好啲，咁啊，大家喂唔使揸車，啲油都貴啦，你停車場又要俾錢。 係啊，小白咁慳價。 係 啊。同埋好多人中意搭巴士。我唔知你係咪，我中意點到點噶、 啊， 我唔想上上落落咁麻煩。 係啊， 所以就算係港島區咁，大家出到去旺角啊，或者係其他嘅東九龍方面，都可以轉翻第啲巴士線啦，冇問題嘅。 係啦、啊，咁大家可以揾一揾啊。如果睇完演唱會之後咧，咁啊睇下邊一條嘅路線啦，回家嘅路線啱自己啦。 好，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有啲咩提示先。早晨，阿 O。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聽眾。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咁啊出邊喂都係。得个热字啦，系咪先？今日市区最高气温都去到36喎，阿欧。 系啊，都系热少少啦，都唔止热少少。不过我估大家有啲适应噶啦。惨、就惨在咧，啲户外活动嘅叫做朋友仔咧，就要谂下计仔，因为其实补水都唔系办法啦。如果你话即系跑步啊，或者中意行山嗰啲咧，咁呢段时间可能反而会避免一啲。你都知道礼拜六日有啲意外啦，咁所以就。即係奉勸大家，即係尤其是日光時間又即係都曬得幾應， 係啊， 就唔好行山或者唔好跑咁長啦，即係話輕鬆跑500米啊。一 K 啊， 一 K 一两 K， 或者好似就算坚持行山啦，你真系唔行唔舒服嘅，咁好似我都请咗啲专家上嚟，之前都讲过啦。咁你日头行山嘅，其实香港路线好多，有好多嘅路线咧，其实全条路都喺树荫底下嘅。咁嗰、个即系避暑嗰个情况咧，真系理想好多。咁同埋咧，有阵时都即系如果你 OK 嘅，又安全情况底下，你可以选择咧，即系傍晚啊、夜晚嘅时间啊，准备定啲装备都可以去，咁你咪可以避开个日头咯。 系啊，啱啊，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就即系听到小白咁样讲，都自己好好咁样 plan 下啲行程啦吓，咁啊，你话今日有冇琴日咁焗？今日有冇咁焗嘅？即系凉翻少少啦，希望即系叫做天气方面都气温热辣辣咧唔掂嘅，回翻一两度啊，咁就 OK 啊。不过呢啲都系我哋嘅想象出嚟啫，咁啊天气有阵时都不似预期啊，所以咧。 自己做定心理准备啦。咁啊，详细天气咧，俾翻两位拍档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咧，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啊，吓，咁啊，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都系呢个月大概36度啊，吓，听到都热啦，吓，唔紧要。咁我哋准备定咁出门口。咁啊，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天晴，咁明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多两三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酷热天气警告啦，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所以空气都系好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今日呢我就讲自己嘢啦。平时我成日都话啊，我的朋友啊，我听到啲咩啊咁样。咁有时候啲朋友听到呢都会问你系咪讲緊我啲嘢啊，咁我梗系话唔系啦。咁我为免呢招嚟一啲朋友嘅误会呢，不如今集呢讲下我自己啦。咁我自己呢就有一个坏习惯嘅，就系呢成日想培养一啲好嘅嗜好啦。譬如我会行书局呢，我会买书啦。几乎每一次行呢我都会买书，因为我都好想睇，好想知多啲嘅。咁但好多时候呢买到返屋企呢揭几页之后呢就等咗喺度啦。咁明明其实呢有时间去做其他嘢，即系你想培养一啲好嘅兴趣啦。但系呢反而就会俾一啲懒惰啊或者心魔呢去令到你促成唔到一啲你想做嘅事情啊。有时候譬如你会浪费咗啲时间，譬如我会话当我有几个钟嘅时间都好啦，我又冇攞嚟做一啲自己好想培养嘅好习惯，反而呢就继续做一啲坏习惯咁样啦。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戒掉呢一样嘢？因为有时真係会有罪疚感㗎，讲真。即係你做完嗰件事之后，你就会回想返，哎，如果我用咗头先嗰啲时间嚟做咩咪好囉咁样。咁但係永远呢都好似滴唔起心肝咁嘅。阿周博士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到我呢？ 係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如果我哋不断有一啲即係所謂壞習慣啦、拖延啦、不斷係咁買嘢啦，但係買咗翻嚟又唔使咧，又唔用啦，然後兩年後執交金啊，抌曬佢啊，抌嘅時候仲發覺只係著咗一次，或一次都未著過，就原封不動咁抌咗佢咧，就肯定有內疚感嘅，即係覺得對呢個地球啊、對大自然啊又浪費啊、又嘥錢啊等等啦嚇。咁呢個都常見嘅嚇。咁有幾樣嘢值得留意嘅嚇。第一咧就係我好中意一個原則嘅，就係買一捨二。我买任何嘢之前咧，一啲物品咧，我就谂下，我系咪真系需要佢咧？吓，如果我买一样嘢，我放低另外两，我本身有两样嘢咧，咁我发觉我买嘅欲望会减低好多好多嘅吓。咁另一个咧就系好关键啦，就喺心态上，我好值得区分，我哋想要还是我哋需要。嗱，想要同需要系好唔同嘅。我讲一个最震撼嘅例子啦，就系我有个哥哥咧。我三哥是英國40多年的啦，咁佢30年前結婚啊，同一個英國女子結婚嚇。咁當時咧，我就讀大學，即係讀博士學位，就喺英國讀書。咁我去到咧就住喺佢屋企，咁就啱啱佢個女咧叫 Lisa 7歲，佢第二日生日喎，咁巧喎。咁我就帶 Lisa 去個商場啦，個 shopping mall 嗰度去買生日禮物俾個7歲嘅小女孩啦。咁啊好震撼啊！咁我見到一個洋娃娃，哇，好大個，好可愛，我望個。個 price tag 啦嚇，個價錢牌啊6.99磅，咁我就有啲窮叔叔就可以買到俾佢啦嚇，咁我就揸住個大公仔就問呢個小女孩7歲嘅 Lisa， 我就用英文話 Do you want it？ 你想唔想要啊 ？Lisa 嘅回應咧係震撼咗我幾十年啦，佢話 I want it but I don't need it。 哇！ 佢話我好想要，但我唔需要。 係。 我当时呆咗啊，话呢个好似个哲学家咁样，7岁个靓妹嚟嘅啫。佢话 I want it, but I don't need it。跟住佢解释，佢屋企有好多啦，虽然我好想要咧，但其实我唔需要嘅。咁我觉得咧，呢个靓妹咧，讲咗我哋人类啊，最需要处理一个心态。我哋想要好多嘢，好多欲望啊，但我哋需要嘅嘢咧，可能系好简单嘅啫。所以下次你消费任何嘢之前，唔一定用钱消费噶，你做任何嘢之前咧， 即係仲要碌手機，係咁碌手機都好啦。 即係習慣都可以嘅，呢個應用喺。 係啊，依個好好，再問一次，依個係我好想要，還是係我需要咧？即係多啲清晰區分想要同需要，因為想要通常都係嗰刻嘅慾望嚟嘅啫。而滿足曬嗰刻嘅慾望，有時會後悔。相反，需要咧係真係發自內心。其實我哋可以好簡單，已經令到自己幸福快樂、有滿足感嘅嚇。咁所以依個區分咧，好值得我哋學習嘅。 哦，呢個都好喎，因為有時譬如除咗一啲物件上面嘅慾望啦，我諗就係自己嘅一啲習慣，譬如你話我好中意打機嘅，或者我好沉迷做一啲活動嘅，咁但係其實可能你做完之後，你會發現自己有啲後悔嘅，即係做咗好似浪費咗啲時間咁樣。雖然你好想做或者好想玩，即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玩，咁但係可能諗一諗之後就發現原來其實你想玩啫，你未必即係好需要時時刻刻每一個週末有空閒嘅時間，你都要做呢一樣嘢噶嘛？咁到調翻轉啦，如果我真係好想去實行某一啲嘢嘅時候，又有冇啲咩我哋可以注意，令到我哋個決心可以大啲，可以實踐得好啲嘅咧？ 啊，係啊，阿 Kitty 你講得好啦。第一，我哋正話你講得好好啦，我哋要清晰，特別好多成癮症啊 addiction 嘅朋友咧，往往就係沉溺咗喺嗰刻嘅慾望，其實係好摧毀性嘅。可能是消費的沉溺、打機沉溺，甚至性的沉溺、關係的沉溺、賭博的沉溺，那些其實很恐怖的，即是傾家蕩產，關係摧毀了，所有婚姻全部摧毀了，傷害很大很大，其實只是滿足那刻的慾望，然後習慣性地滿足當刻的慾望。至於剛才剛提到 Kitty 問怎樣可以幫到自己即係實踐到呢，我想很重要就是我們可以多些習慣一個念頭，一個觀想，就是如果我能够放低依刻的欲望，能够真的按照我内在的良知去做，一年之后当我持续这样做，我会成为怎样的自己，即是看一个最靓的自己，经常想啊，譬如 Kitty， 我学最项目十年之后自己是怎样呢，人见人爱的，好自信心的，依然好靓的，不单止外表靓的，我内在都好靓的，我好有决心的，我丰盛富足的，在身心灵即是物质的层面、关系的层面、心灵的层面、情绪的层面，都是很丰盛富足的。咁跟住就问啦，我而家呢个行为是不是带紧去我嗰度呢？如果日日喺度打机，会不会令到我很丰盛富足呢？只是令到我更加自闭啦，更加唔识同人沟通啦，等等啦。咁所以我多啲去问自己，我最渴望的自己是怎样？十年后、五年后的自己是怎样？然后睇到一幅好靓嘅图画。譬如自己身形好 fit 啦，好健康啦，好懂得同人溝通啦，好中意自己啦，好高自我價值啦，又好有一個團隊幫緊自己啦，咁就問自己：我點樣先可以有團隊呢？我點先會中意自己呢？咁我而家每日行一步咧，我就好清晰啦，即係我哋叫每日一小步 ，one step at a time。咁、所以多啲連結，唔係當下嘅自己，唔係當下嘅慾望，而係多啲感受。一个最正的自己在前面，由那个最正的愿景图去带领着自己每日的行动呢，那这个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令到我逐渐那些坏习惯呢逐渐没了兴趣，因为那些不吸引我。相反我很自然，每日可能行山啊，每日给自己做呼吸练习啊，吃得很健康啊，等等等等，就变得很自然很舒服的事，因为我找到比自己生命更大的价值，我清晰我的梦想。 嗯，这个好有用，等我諗長遠少少，唔好成日俾當下嘅享受咧，去到摧毀咗美好嘅未來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阿周華山博士同我分享嘅啦，我真係講下我自己噶嚇。但係如果啊收音機嘅朋友同我都一樣遇到呢啲情況咧，咁啊周華山博士俾嘅錦囊咧，你就一定用得到啦。唔該曬周博士。 只敢做 my dog'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中有我转好，因为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d like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 你只想变 自信。I'm not a fool, 但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都心发怖。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Yeah, you know driving Lamborghini,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 angry honey. Yeah, 我还有自己故事。默默地敢问，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Some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早上7点28分，揾你呢首歌曲嘅《No Money No Honey》，张天荣嘅一首歌啊。咁啊，转头咧7点半钟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7月26日，星期二。农历6月28，适宜祭祀、作灶、纳财、栽种、纳畜、进人口。 Kitty 少过寻日好多噃， 小白仍然都有好多啊。今日忌安葬、收坟、破土、开市、安床、立碑， 咁多嘅。 唔好计住计住啦！今日都系国际咖啡奶昔日， 我会享受唔同嘅饮品，当然会注意均衡营养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仍然希望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正在白宫隔离，他透过视像出席一项经济会议。他對記者表示，預料同習近平的通話今個星期舉行，當確定後再公布。在加拿大訪問的教宗方濟各為當年教會原住民寄宿學校虐待事件向原住民道歉，形容強迫同化是邪惡和災難錯誤。方濟各在艾伯塔省一间前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向一批原住民发表讲话，他表示抱歉，请求宽恕，承认很多教会成员和宗教团体在文化破坏和强迫同化中合作。他呼吁对事件展开严肃调查，并提供更多援助，以协助幸存者和后代治疗伤痛。1800年至1990年代，加拿大政府陆续将大约150000名原住民儿童送往由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期间多人被虐待和性侵，数以千计儿童死亡。去年以来，加拿大多处地方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大量小童遗骸或者无标记的坟墓。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說，非洲之角正遭受四十多年來最嚴重的干旱，估計這場從2020年10月開始的干旱令到至少1940萬人受災，愛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里至少有1860萬人生活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和日益嚴重的營養不良之中，到今年9月這個數字可能會達到2000萬，這些地區至少有700萬頭牲畜死亡。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資料，這三個國家超過710萬兒童嚴重營養不良。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說，今年10月至12月的雨季亦可能降雨不足，到時將會導致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屯门医院。后少少屯门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就比较车多。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录呢一首歌，差啲令佢以为自己唔识广东话啊。 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 Ellie 话：今次佢录流行曲咧，绝对冇比之前录 HiFi 专辑嚟得容易噶，因为发音嘅方法同埋唱法咧，都同之前完全唔同。仲话录音嘅时候，差唔多每隻字嘅咬字都要重新调整。 视线看不到爱情线。 作曲编曲翟树谦，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敏。上晚三个星期回落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爱你习惯被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 与此同时，项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Cash 创作歌手奖，铜奖叶巧林，银奖林奕康，金奖冯允谦，最佳中文唱片奖男歌手张敬轩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女歌手谷子乔不能放手，乐队组合 Mira One and All。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教授，我哋喺后羿嘅陵墓发现到电筒啊！ 想知道后羿射日同电筒有咩关系？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轩尼诗道官立小学万少龙同学一人包办嘅广播剧《后羿射日的真相》。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有冇计过连续几多日啊？酷热天气警告， 唔计啦，连续咗咁多日。 系啊，咁而家你听到嘅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喺直播室，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系，我净系知道咧，去到下个礼拜初咧，都系继续持续呢个酷热晴朗嘅天气嘅。 不过咧，唔计咧，啲时间系过得快啲。哇，咁快，今年咧过咗一半有多啦，真系一半有多啦。 系啊，呢个礼拜完埋七月都过咗啦。 系啊，准备咩啊？ 准备 中秋啦，系咪你想讲？准备中秋啦，系咪？ 你小心，小心啊！系啊，七月啊，踏入系啊。 七月咧，对于我嚟讲咧，下一个月系咩咧？阿妈就会同我唔好落水啊， 系 唔好落水。 啊、 通常七月咧，我冇乜嘢要去太忌讳。 我平时都有人同我讲呢句嘅，即系见到有啲计划咧，即系话我想做啊，跟住啲人就同我讲咯， 唔好落水啊， 系 咩、 啊？ 我系剧场人，可能都会有阵时有避地七月咁样， 会唔会咧？ 唔关事嘅， 旺季嚟噶，好多人睇你。 唔系平时都有噶， 系咩？ 真系噶。 哦，有机会我哋倾谈下， 有人睇都 可以开，可以开个新节目。 好啊，好啊，好啊。 边个同你睇戏？ 仲要神咁早，神咁早讲系嘛？喂，今日咧，我想讲下一单新闻嘅，咁就其实同一啲同事之间嘅关系有关，唔知道你哋两个有冇睇到啦？就话咧有一对男女嘅前同事啦，咁过往咧都约过几次食饭嘅。嗱，首先我自己觉得咧，同事之间食饭系普遍到不能嘅事情嚟嘅，即系因为咁你唔系男人就女人噶啦，咁你做完嘢一齐食个饭，又即系 lunch time， 咁又好正常啦，系咪先？咁我成日拍完嘢都同师分食饭噶，咁即系大家唔会觉得有啲乜嘢噶嘛？即系我同阿 O 咁食个早餐都唔会觉得有啲乜嘢， 唔使做人举例。你讲完师分就 得，我想形象化啲，我想形象化啲得唔得？系啦，嗱咁但系咧，即系呢件事情里边嘅男子咧， 系。 就以為是互生好感， 個男仔誤會， 誤會係啦，即係可能會覺得，約到出嚟食飯係咪即係代表咗一啲嘢咧？ 邊個主動先？係個男主動約個女，定還是女主動約個男先？ 其實我嗱，佢又冇描述得咁清楚，但係就算係邊一個出聲咧，我又覺得都係好平常。即係如果一個同事，即係大家冇嘢嘅，即係我叫阿鐘哥，不如落去 canteen 食個早餐啦咁樣。咁如果我咁樣叫你，你會唔會覺得我對你有嘢啊？ 你啫，第二個可能有啊。 即其實邊個開口唔緊要，係睇人嘅。 都有少少嘅，即係如果作為男性去睇咧，如果我主動約一個人，咁我首先咧我自己會分得出。即究竟我是对呢个人有好感所以约佢啊还是因为咁啱不如一起食啦所以约佢㗎嘛。 调翻转头个女仔约自己咧，你分唔到嘅。 嗯， 即究竟佢系咁啱又系约我食饭啦，定还是系咦佢对我有嘢约我食饭咧？ 系 男士系分唔到嘅， 我都觉得分唔到啊。其实我都好认同。 但系你哋会唔会特登去分咧？即系会谂下到底系咩一回事咧？ 会尝试去分，但系最后嘅结论咧就系、是、啊分唔到、啊。哎呀，唔知道会唔会系 男人咧？都是好似女仔咁嘅， 即都会有啲 问啲 friend 咯，喂啊边个咧约我食饭，你觉得点样？ 有啲涟漪嘅， 系即我哋都有我哋闺蜜噶嘛，男人都有男人闺蜜噶嘛， 系 咪即我所以我都好认同钟哥，即个情景嚟到嘅时候、 嗯， 你未必会感受得到，同埋冇得怪个男人表错情， 系 啊好中意用表错情呢一句，因为你。真系女士有阵时会释放多啲嘢噶，我觉得即如果真系会表错情底下咧，唔系个男士咁单一咁样去清纯。哦，你约我食饭系咪对我暗生情愫啊？嗰啲咁嘅嘢，其实未必嘅。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 系 故事嘅背后。 嗱，我觉得你讲得冇错嘅，就系而家冇话边个怪责边个吓。嗱，纯粹自己可能有一啲嘅即系错摸咁样样，即系男士女士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咁但系好可惜咧，就喺呢件事上边咧，个男士咧就以为即系互生好感啦，即系食过几次饭，唔知系咪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啊，或者都觉得好开心啊，一齐食饭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喺今日系26号，即系喺寻日嘅时间咧， 咁近嘅， 就向对方系啊新闻嚟噶，就向对方咧就表白心意啦，就告白啦咁样。咁但系佢个告白咧都嚟得比较急进嘅，因为佢系有花同埋有戒指嘅咁样啦。系啦，即系去到一个好似求婚嘅景象咁啦。 教我横掂啱，快啲啦，爽手啲啦，横掂啱啊嘛。 Kitty 讲好多嘢未讲噶嘛， 系咯，系咁又系咁啊。 即系譬如嗰、那个外貌啊， 系外貌，系 嗰个男仔， 身材啊， 嗰个男仔 揸咩车啊，嗰个男人都咁样睇翻个男人啊，咁样 唔得咁样嘅，因为报道都唔系集中喺呢个位置，就系咧个报道系集中喺俾人拒绝咗之后。 个反应， 个反应太激动啦、 哦！因为跳海啊，系咪？ 系啦， 咁所以呢个新闻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今日咧系想话好多网民喺楼下嘅留言咧，即系唔系嗱，当然梗系唔好咁样去咁轻易去即系放弃自己生命或者谂傻事啊，定系点啦？咁好多网民咧，我反而觉得系有人间有爱嘅一面，即系我反而见到系好多去鼓励佢嘅，即系话其实。即系爱情呢家嘢，有乜嘢要去到跳海咧？系咪先？ 有冇嗰啲啊？你放弃一棵树，放咩石？放弃成个森林？ 你为咗拥有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 唔系佢话有更可爱的在等待啊！咁嗰啲咧，即系都会慰问翻，即系鼓励翻，系啦。嗰下可能真系我唔知道表错情，或者你去到一个大阵仗买晒花，即系自己谂嗰个情景去到几远啊？即系话我同佢之间嘅愿景去到边度？然之间被拒绝之后，仲要中间有讲到，因为有少少嘅身体接触，好似即系搭佢膊头啊，定系点？咁、那个女仔又好惊咁样，咦？好似你做咩？点解掂埋嚟啊？咁样，即系中间又有一啲可能系 hard feeling 嘅位嘅，系、啦，即系互相有啲误会咁样嘅，咁就令到呢个男士咧，哇，好灰心。于是乎一谂唔开咧，就好就跳海啦。咁好彩就 俾呢位男士，我心 41岁，系、啦。咁就之前系同呢位女士系同事嚟嘅， 41岁啊， 系 即系40系咩啊？笔画啊，系咪啊？ 咩男人41枝花？ 佢就系知道自己系一枝花，谂住实冇问题啦。 但系用个年纪，即系净话 O 话系咪40笔画啊？52知天命啊？呢啲咁样咧，即系我觉得而家现今世代，你好难用个岁数去界定嘅、哦。有啲人咧10岁已经笔画。有啲人咧，可能去到60岁都仍然系好滑， 因为依家 先 古滑啊，即 系 古滑， 好难用个年纪去界定噶啦，已经。 但系嗱，斋睇外表咧，我自己咁觉得嘅，即系而家去到呢个时势咧。呢一啲40多岁嘅男士，其實係好有魅力嘅。我尋日喺度睇套韓劇，我都發現，即係嗰套韓劇裏面嘅設定咧，佢有女主角啦，跟住另外咧有3个男仔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個男主角嚟嘅。咁、那個男主角咧目測咧係比另外嗰2个男仔咧個年紀係 大啲嘅。咁另外嗰两个咧就可以用小鲜肉嚟到形容嘅。跟住我就发现我个眼睛咧系不断被嗰个男主角，即系嗰个我觉得目测有40岁左右嘅男士咧去吸引。咁当然可能佢戏份又多啲啦，咁、那个戏又好啲啦咁样。咁、但我都觉得哦，原来咧。真系 男人老咗几好睇， 系几好睇。 即系唔系话我自己过咗50我先至讲啊？即系过咗50岁仲好啊！ 我都知道你准备赞自己啊！ 唔系我唔系赞自己，即系我赞晒全世界所有男士， 普遍嘅 男 士系嘛？ 过咗50仲正， 实会过到嘅。 系你等紧啦，我知道你期盼嘅眼神， 福气嚟嘅，系一种福气。不过咧，即系讲开啲表错情咧，我近排同一对新人倾偈啊，因为嚟紧都多翻啲婚礼啊，依家都真系真嘅。咁啊，同佢哋倾话啊，你哋点样相识噶？咁通常都系撩啲佢哋 sweet 啲嘢出嚟，咁令到。 朋友介紹 係啦係啦嗰啲咁樣，跟住佢哋話啊，我哋同事嚟嘅，頭嗰幾次咧約佢食飯咧都 OK 喎，佢都肯出嚟喎。有一次咧個男仔約佢睇戲咧，個女仔唔出嚟喎，咁個男仔以為冇行啦，點知最後點解個女仔唔出嚟啊？因為睇戲 唔舒服咯， 唔舒服。鍾哥咧。 对佢冇意思， 唔系啊！原来个女仔咧好憎睇戏噶。 哦， 佢话佢细个咧试过咧，俾佢阿爸咧带入去睇鬼片咧，喊咧， 即系幽闭恐惧， 唔够胆入去戏院啊！跟住咧，哇咁搞笑，哇系啊，真系咁搞笑。因为咧，佢约阿男士咧约阿女士去睇戏 reject 咗啦，跟住个男士再买多另一套嘅戏飞，再约个女士再睇， 你谂住讨厌 嗰套 一次， 系啦，嗰套唔得。今次我揾湯國老師啦，即係我打個譬如，揾湯國老師實得啊，全香港都話好睇喎，咁樣先算啦。咁跟住個女仔都 reject 佢喎，咁樣跟住咧，咁一開始唔會講到咁 deep 噶嘛。咁有一次咧，個女仔約翻個男仔食飯咯。咁個男仔話：，我以為你拒絕咗我。我唔係啊，我咁啱唔中意睇嘅，普天下所有嘢我都中意做噶。 跟住又去第二度啦。 我唔知啦，你哋 唱 K 咯， 咪笑 K 咯，即系有阵时呢啲新人都好有幽默感嘅，即系佢知道自己上台嘅时候想讲啲咩，都想即系娱乐下娱下宾咁样嘅意思。 不过仲话阿 Kitty 讲开嗰位即系当事人咧，即系嗰个男士咧，其实而家即系最紧要个人冇事， 人冇事， 最紧要个神人冇事先啦。但系调翻转头去谂，佢之后佢点样咧？我又觉得。佢會成熟咗咯，即係佢經歷咗一次咁樣去處理一啲感情上嘅事，佢之後就會成熟，咁就會即係對佢將來又好，對佢真正嘅另一半又好咧，咁佢就會真係懂得去處理，而唔係用一啲令到大家都好難再去處理嘅方法處理咗佢。 嗰、那個係感情層面啦、求生層面啊，佢應該學一學游水。 你想唔想聽搞笑層面啦？ 啲網民講低 係啦，嗱，因為咁樣嘅嗱，我哋當然唔係將佢即係叫做幽默化啦。咁但係咧，根據呢個報道咧，佢有講嘅呢位男士咧，就將佢本身諗住求婚嗰束花啦。戒指咧就摆咗喺张长凳嗰度啦，然后咧就将佢自己嘅身份证啦、文件啦，亦都放埋喺长凳度啦，继而咧除埋个口罩啦、眼镜啦、手表啦、鞋啦、物啦，同埋银包咧都放低咗。咁就有网民就话，其实佢系咪真系系啦？冷静下，天气太热。想唞一唞咋咁样，咁啊最希望系咁样啦，即系最好就唔系谂住做傻事啦。不过真系想即鼓励下大家，有时候咧我都会收到一啲听众咧嘅，我唔知系咪做咗。以前夜晚嗰周末有錢人多咧，係啦，都會講下呢啲嘅啊，到底佢對我有冇意思啊？佢有男朋友好冇繼續啊？咁樣咁我淨係都係覺得啦，即係好似網民嘅留言咁樣，即係呢個森林真係好大嘅，係啦，你可以唔開心，但千祈唔好做傻事。 誰自願恨成世？愛情不等於一切，共聚又離開，從來並未學到可以發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 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智慧，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下下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7:55啊，听过有古巨基同埋 Eden 吕卓安嘅漂流教室。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喂，问下你哋先，你哋咧如果出街啦，或者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属唔属于嗰啲一眼观七型咧？ 我属于噶， 你属于嘅，你会留意乜嘢先？ 乜嘢都睇，首先要睇下附近有冇危险。 哦，呢、這个啱嘅，啱嘅，啱嘅。我自己咧，除咗话即系睇下有冇危险之外咧，我都会中意望下咧嗰啲，譬如我当巴士咁样啦。咁、巴士嘅座位咧，中间座位与座位中间就有条罅啦。我有时都会睇下咧，会唔会有啲即系之前咪话有啲尖锐嘅物品可能夹咗喺度嘅。 系、 又或者睇有冇人留低嘢，或者睇张凳干唔干净。特别系咧，如果系落雨天嘅时候咧、有时会有啲水渍啊嗰啲啦，我都会望清楚先至坐，或者如果扶手喺度。望清楚先至掹嘅，咁我最近咧就有经验咧，就搭巴士嘅时候咧，就喺嗰个凳底下低咧就执到嗰啲咧交通嗰啲卡啊。 凳底你都睇， 系啊，凳底啊，佢会望下噶嘛。你起身嘅时候，你会望。 呢啲我唔敢做啊。 嗱，我唔系装落去，只不过系因为佢跌得好边缘。 唔系男士咧，呢啲望呢啲位咧，好容易瓜田李下。 我明，我明，我明，啱嘅，啱嘅。钟哥，你呢个做法系君子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都几多眼嘅，跌嗰个位置就喺、是、凳底，可能近住走廊，即、就、系、是、个通道嗰个位置啦。咁我就见到，因为你知咧，而家嗰啲交通卡咧，即系咪会有五颜六色咁样嘅，有啲唔同色啦咁。咁我一望嘅时候就见到，咦？ 好似係嗰樣嘢嚟㗎喎，咁樣咁所以呢就即係一見到有呢一樣嘢，咁於是就執咗落去啦咁。好啦，大家有冇睇到最近呢都有啲嘅排行榜呢就列咗出嚟啦，就係話呢喺呢個交通工具上面呢最常見唔見嘅嘢。不過今個禮拜呢我睇到有單新聞呢就係話呢喺呢個巴士上面呢有一啲好特別嘅失物啦。好啦，问下你哋喺呢个巴士上面见过最得意有人遗留低嘅系乜嘢？ 得意啊！ 或者最深刻啦， 另一半咯，坐下车喺度嗌交，我走啦， 走咗， 落车走啦， 遗下咗另一半， 遗留咗另一半喺度， 即系唔会去，即系再极致啲，唔会去到话留低个 B B 系嘛？ 哇，唔系嘛，呢啲真系太过分啦！ 呢个的士就会话之前我睇过留低架 B B 车，系啦，因为放咗喺个车尾箱。 我细个试过啊，冇咗架学行车咯，我妈话，即系都未来得前去开个车尾箱，因为有时真系会噶嘛。譬如可能一个妈妈带住个 B B 咁样啦，咁就已经顾住个 B B 啦，都未嚟得切话叫个司机开翻个车尾箱俾我 找钱又剩，跟住唔记得咗。 阿芭比讲到话特别啊嘛，我谂即系譬如话留低把遮或者留低支拐杖，咁呢啲咧就可能会系最 留低包送咯。 嗱，最近咧喺新闻上面咧就见到话，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太热嘅关系咧，大家上到车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解除装甲嘅感觉啦。嗱，一般啲人系除外边嗰阵啦，照计应该除褛嘅啫，最多系咪先？应该好少会除里边嗰阵嘅。咁但系最近咧，即系网上咧就都有新闻都报道话咧，喺我哋香港嘅啲巴士路线上面咧，系见到有内衣咧系遗留咗喺呢个灯嗰度。系啦， 新定旧噶？ 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 系咪啱啱除出嚟嘅先？ 咁啊，都冇人知。 即系热得滞系嘛？湿咗。 即系究竟系佢上到去，然之后用佢最神奇嘅方法，唔除件外衣， 系啦，就除 咗件 内 衣 ，model 换衫法 系 啦。 定还是佢原先已经攞咗出嚟？ 嗱，系女性嘅内衣嚟嘅。 嗱。有一个咧系一定系女性嘅，另外嗰个咧就真系唔知系男定女，即系无从稽考。嗱，呢个又去到以前啲电影桥段啦。到底你点可以唔除条面裤而除到里边嗰阵咧？ 哦，呢啲睇翻嗰啲咩福星高照嗰啲片啦， 以前嗰啲贺岁片都有呢啲咁嘅相关嘅桥段啦。咁，喂，但系其实咧，嗱，讲翻认真啦，如果真系万一自己唔见咗嘢或者漏咗嘢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即系相关嘅方法嘅。嗱，一般咧其实好多交通工具咧都讲明嘅，佢哋会帮你 keep住你件失物咧，就系喺佢执到嘅日期去到三个月之后， 通常都系三个月。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尴唔尴尬啫？佢攞翻嘅时候， 我谂 同埋好搞笑，即系佢要问你点样肯定呢个系你噶？咁 系啦。 咁你就你睇下啦，真系好古怪嘅， 系咪好似灰姑娘咁样啊？即系要着着咁， 我都试一试咁样啊， 系咪咁样咧？ 唔系呢几日我肥咗， 我水肿啫，水 可能呢啲都未必会 check 系咪咧？即系都谂住冇人会无认噶啦。 嗱，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嗱，如果系有一啲有个人身份信息嘅一啲，譬如证件又好，或者交通卡都好咧，其实咧当时嗰个职员已经可以即刻对得到啦。如果你要去攞翻嘅时候。但系对于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类个人物品咧，到底有冇人去认领，或者到底执咗之后会点样处理咧？咁佢都系交翻去中央处理嘅，佢话。咁但系即系最屘到底点样可以认得翻啊？或者 都写名 咧？喺 里边嘅嘢就喺里边啦， 唔 好攞出嚟， 唔好搞啦。 高有中学校长话，相信派位结果未如理想嘅学生成功扣门嘅机会较往年大，但对于英文中学较多嘅地区，竞争仍然存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相信94%学生获派头三志愿，音乐椅效应会减至最少。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6点，跌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69美元，卖出1,719.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48，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5，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23，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本港晴朗酷热，长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 达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現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擠塞，車龍就在和斜村。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於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來回方向近住球錦秋中學對出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經過小心。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變肥又影響牙齒健康，小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太儿楼、天水围、天盛苑、盛泉阁、西湾河、欣景花园一座、观塘安达村、智达楼、筲箕湾耀兴道63号、东林苑、东涌迎东村、迎翠楼、赤柱龙德苑、骏德阁、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油塘鲤鱼门村、李龙楼、天水围天盛苑、胜利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9点到12点，阿伯拉欧瑞强约定你，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台话你知，你有几耐冇 check 过自己嘅血压、血糖同血脂啊？ 吓，无端端点解要 check 呢啲嘢啊？ 你唔知咩？一啲心脏病嘅前期病变，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同高血脂，因为初期冇乜病症，好多人一般都唔知道自己已经患病啊。 哦，你意思是定期 check 住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和腰围，就可以有效减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正确，当然还要建立持之以恒的运动习惯，这样就可以增强心肺健康，强化肌肉和骨骼，舒缓高血压，帮助血糖保持平稳，减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亦都有助控制体重。 做运动我有啊，世卫建议成年人每星期要进行150分钟中等程度的运动，例如急步行啦、踩单车等等，又或者进行75分钟剧烈程度的运动，譬如跑步。 想拥有健康的心脏，你仲可以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他们会提供一系列运动课程，例如八段锦、有氧运动训练等等，还可以帮你做健康风险评估、糖尿病、高血压筛查的。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胜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咧 ，Kenny 睇到琴日咧港股咧交投都系淡静啲啊，又系唔过千亿嘅成交啦，咁样琴日要跌嘅跌46点啊，讲紧就系恒指啦，今日市况方面系。繼續交俾 Kenny 幫你分析一下，係咪要睇埋啊聯儲局嗰邊啊個意識結果先會有方向咧？究竟 係因為睇翻啲股份咧，其實都係好個別發展嘅，好似譬如琴日咁啦，就嗰啲內房股啊，終於升翻上嚟啦，內人股都好啲啦。不過調翻轉咧，啲新經濟股份方面咧就落翻去啊。咁所以變咗就冇一個係即係全面性嘅上升嘅情況喺度啦，咁都睇到啲投資者就跟其實真係冇乜方向咯，就啲板塊就輪流炒，即係有消息就炒下某啲板塊咁啦。咁啊，琴日當然焦點就喺嗰、那個內房股裏面啦，因為就終於就政府就似乎就出手嚟到去救嗰啲爛尾樓啦，咁就話會成立一個係即係基金啊嘛，咁啊應該個規模多達2000亿嘅，咁啊就初步就由建行就大頭先咯。咁就希望可以咧，就係將嗰啲爛尾樓嘅問題方面咧，就指住佢。咁等到啲市民方面咧，就唔使擔心買一層樓方面咧，就係冇得住啦。咁就呢個係第一步啦。即係始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內房問個問題嘅話咧，你冇新錢到嘅話咧，係好難處理，因為嗰啲內房企業咧，就而家面對嘅問題方面咧，就好多把槍指住佢嘅，包括就係第一，首先就係話啲債即係債權人啦，即係啲。佢借咗好多啲無論債券又好，或者理財產品又好，或者係嗰啲銀行貸款都好啦，咁都係要追去還錢啦。咁第二就係話賣樓啦。咁本來以前咧賣樓方面咧都係即係貨如輪轉嘅，咁有 cash flow 翻嚟嘅話咧，還曬都還住啲利息先啦。咁就即係又拖冇點啦。咁但係而家就問題出現啦，賣樓又不如理想啦。咁甚至冇就冇錢嚟到去完成嗰啲即係冇工程款啊，完成嗰啲工程就更加賣唔到樓添。咁所以佢幾把槍指住佢啦。 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諗下究竟啊，即係琴日升呢一棍系咪应该再追入去啦？咁啊 ，Kenny 都讲咗个玄机出嚟啦。 咁啊，即系呢个就慢慢解决啦，真系要吓，唔系都要快啲解决啦。不过琴日咧，我去做嘢嘅时候咧，咁啊，通常咧去人哋啲地方做嘢，人哋都会招呼你嘅。饮唔饮水啊，或者饮唔饮汽水啊？以前通常系讲呢啲噶嘛，但系琴日真系唔系讲少。我上去做嘢啦，跟住佢话你饮唔饮啤酒啊？我吓，原来咧而家真系咁热嘅情况底下，佢哋嘅选择会系饮啤酒啊。咁我就話、我睇下你飲咩啤酒，你又買啤酒，我就諗下不如買邊隻啤酒股啊？如果係咁樣，所以今日想問一問 Candy， 天時暑熱已經去到大家都想用啤酒去即係、就是、去飲，令到自己消暑啦。呢、個時候睇啲啤酒股可唔可以睇高少少咧？ 其實都阿鐘哥講得啱，因為琴日咧就潤啤方面咧都升超過3%嘅。咁就傳統嚟講嘅話咧，就係炒啤酒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唔同嘅即係環節啦嚇。咁包括就可能有啲咩喜慶節日啦，或者大嗰啲運動嘅情況，譬如奧運啊。不過我就唔係好明嘅，唔知點解奧運咧都炒啤酒股嘅。咁可能就譬如足球就可能有機會嘅，因為可能啲即係三五成群圍埋一齊睇足球嘅話，都會飲下啤酒，咁有啲機會。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啦，就天氣。 熱，或者係恢復翻一啲係旅遊啊。因為咧喺內地方面咧，其實好得意喎。就如果旅遊恢復翻旅遊旺盛嘅話咧，不單止係呢個即係啤酒係OK 嘅，係方便面都 OK 嘅。咁呢個又即係你細心啲觀察，又似乎係，因為即係以前咧去內地旅遊嗰時咧，去嗰啲主題公園啊、景點啊。咁你會發覺呢啲垃圾桶呢，嘩，全部啲杯面塞到呢冚大嘅。 仲要係一個牌子喎，嗰個杯面。 係呀，係呀，咩師傅牌子。 咩師傅，係呀，真 係。咁又你見到啊，原來呢內地啲朋友習慣就係咩啦，就係、是去玩嗰時嘅話呢，第一就係會食方便面啦，第二就係食方便面就可能飲啤酒。咁同埋即係知啦，之前其實嗰個百威呢去年都公布業績唔好嘅情況，就係咩呢，就話受到內地嗰啲夜生活淡靜影響咗嘛。咁就你啲內地啲朋友去旅行嘅話呢，就通常都可能會連帶有夜生活㗎嘛。咁、所以就當恢復返旅遊嘅時間嘅話呢，咁其實係對啤酒行業係有幫助，所以百威呢今年上半年份業績係 OK 返嘅。 咁大家又可以諗諗啦，究竟啊呢個旅遊業可唔可以帶動，仲要今年有世界盃呀，咁啊十月尾十一月頭啊卡塔爾世界盃，唔知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即係呢個啤酒飲得杯落啦。 係啦，唔知係咪因為有啤酒飲呢，咁所以啲人就唔揸車啦，就咪見到呢車股呢就急急回吐咁啊，見到去啦蔚來啊小鵬嗰啲呢都跌咗成 6% 有多。咁又見到呢有研究報告都話，其實汽車股呢由六月高位至到而家呢累積回落12%咁多。咁其实下半年呢我哋应该点样睇呢，即係好多人都话啊都憧憬住嗰、那个电动车需求啊等等，但有时会唔会觉得希望越大失望又越大啊？ Kenny 你点睇啊？ 嗱，电动车呢琴日就真係回得多嘅，不但止呢个系汽车新势力啦，叫彭理想嗰啲啦，连比亚迪都回啊。咁呢就有个讲法，唔知系咪真啦，就系、是、你知啦，就呢个啱啱上个礼拜咗呢個諗不幸事件啦，林志榮發生咗車禍啦，就係 Tesla 電動車嚟噶嘛，咁咧就喺內地嗰啲媒體啊，內地嗰啲即係網民咧就炮轟 Tesla 啊嘛，就話佢唔安全。咁嗱，咁諗啦，我又係喎，阿林志榮係車手嚟噶嘛， 落場噶嘛，佢係咪啊？ 係啊 ，F1 啊，原來全中國係唔超過五個人係揸 F1 嘅喎，咁咧就。咁你肯定唔會技術嘅問題啊！咁同埋以前過往呢啲電動車其實都發生過唔少嘅意外嘅，即係譬如通常一有意外嘅話呢，好容易就會係爆炸或者係燒着㗎嘛，因為呢個係又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呢，佢個電池係真係好 active 㗎嘛，同埋好大嚿電池㗎喎，咁個車裏面個電池唔係我哋平時揸車嗰啲好似一個盒嗰啲電池咁細喎，係成架車都係電池咁細㗎喎，咁所以變咗一定係會易燃啲嘅。咁所以同埋再加埋唔知會唔會開到autopilot 啦，即係之前 Tesla 都試過 autopilot 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市場擔心嘅問題囉。咁我諗就所以我哋就係強調呢，買電動車呢其實真係要睇佢個 R&D， 睇佢個科研啊，睇佢嗰個係安全嘅標準，同傳統車好唔同啊，因為佢當中涉及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囉。咁但我始終都係覺得喺呢個情況發展之下呢，有研發能力嘅，自己是有自主研發的會著數啲，因為有很多車廠可能其實你是類似手機那些代工廠咁買啲嘢翻嚟冚噶嘛，咁呢啲咧就比較長遠發展又冇咁健康，因為始終要涉及咁高端科技嘅嘢嘅話咧，就真係佢有自主研發能力會好啲咯。 咁所以散户近排可能都要觀望下，唔好沾手指。嗱，不過咧聽呢個環節好多時候咧，啲聽眾都係啊有投資開股票噶啦，但係就算咧冇投資開股票咧，其實有一樣嘢咧一定關你事，就係強積金啦嚇。咁強積金咧首七個月咧累跌咗12%，咁人均損手咧30,562元，就一定關打工仔事噶啦。咁最終香港股票嘅強積金咧就首七個月咧跌咗11.74%。中國和大中華股票，我估好多聽眾朋友都是呢個倉噶，咁啊，即係跌16.4%啊，咁啊有啲懶叻嗰啲可能哇買下啲美國啊、歐洲啊嗰啲，哇歐洲啊直情跑輸大市一月添啊，跌19%。好啊，咁啊，今日請嚟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喂強積金真係個個都有份，個個都關事。 Kenny 講之前咧，我 我終於都明白點解啲啤酒股升啊！ 係 阿 O 一講到呢個題目，唉，唔好講咁多，飲啦、 啊啊 。不過有陣時強積金都跑贏得好叻嘅，即係如果港股表現係好或者大陸股市係好咧，其實咧可以跑到有幾萬蚊翻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因人而異，睇下你打工嘅工年幾耐啦。 係啊，同埋你都要睇下自己有冇 review 下你嗰個 plan， 因為有啲朋友都問我，哎、我好似一段時間冇睇，點解突然之間個户口咁樣嘅？咁樣，所以真係要問下 Kenny。 你聽陳廣第一次咧，唔係普通基金經理，我要請會長出嚟同大家講下， 到底點做法， 轉咩倉好啲啊 ，Kenny 嚇， 即係要自己搞搞佢啦。 其實強積金咧係一個都幾複雜嘅嘢嚟嘅，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其實嗱，強積金咧就唔係一年兩年嘅投資啊嘛，係睇下即係你嗰個工作嘅年紀。如果你而家好後生嘅，廿幾歲嘅話咧，可能你嗰個投資嘅時間咧，如果你去做60歲退休嘅話咧，係可能講成40年嘅投資嚟嘅。咁所以變咗咧，佢不但只係一個市場揀市場嘅問題，同埋一個係時間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咧，你就要拿捏得係非常之好。咁好多人咧就係、好似 Kitty 咁講，係唔理嘅，即係話不理嗰個強積金唔會轉啊，唔會剩嘅。咁同埋就買一啲咧就係極度保守啊、保本嗰啲嘅。咁呢啲咧嗱，因為我哋頭先講啦，你個強積金係一個長時間投資嚟嘅。咁你要睇嘅嘢咧就唔係咁短時間今年嘅回報跌幾多或者係升幾多。因為你諗下咧，其實如果你係長時間投資同埋係每個月定額定期供款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嗰個今年嘅市況可能差，唔代表係唔好事嚟嘅，因為你個差嘅市況裏面嘅話咧，你反而有一個低嘅成本咧嚟到去累積咗啲基金單位嘅，咁到個市譬如可能出年或者後年好翻嘅時間嘅話咧，你反而個回報咧就會多咗，因為你 accumulate 嚟嗰啲單位多咗嘛，咁佢一升上去嘅時間話咧，總共個回報咪多咗咯。咁所以未必一定係壞事，所以一定要衡量下究竟你嗰、那個投資時間咧係有幾長。譬如你話我、到後年就退休啦，咁啊咁啊梗係另計啦。咁你就梗係就要係轉去一啲比較係保本保守啲嘅產品啦。咁同埋都要即係好似頭先講都要 review 下，就話譬如我嚟緊其實我覺得 review 就唔係 review 一年半年咁樣嘅，係 review 嚟緊可能我睇個兩三年，究竟我睇邊一個市場或者邊一個產品好嘅話咧，咁我就會轉咯，即係唔使話每個月都轉來轉去，因為你唔係炒股票嘛。咁你其實以年計嚟到轉嘅話咧，就反而可以捕捉得到咧平均成本法嗰樣好處咯。 係咁啊，因為強積金都好似 Kenny 咁樣講，用平均買入法嘅，所以咧依家即係跌咧，可能你買嘅嘢會買多咗，不過視乎係咪你下年就退休啊呢一樣嘢就最重要啦，或者你有多卅年，起碼打工打多卅年嘅，咁啊冇乜所謂啦。三年后先算啦，咁样咁啊，即系睇法可能系咁样，啱唔啱啊 ，Kenny 吓？ 系啊，所以就其实唔系，即系看似M P F 系个系人都要供嘅嘢，好似一个系日常嘅生活咁样，但系其实当中涉及系都一定嘅投资技巧咯，即系最多系嗰句啦，即系唔明啊或者唔识嘅话咧，就真系问下专业人士咧就好啲，因为始终呢个系涉及你嗰个退休嘅可能嘅，好多人系不分积蓄嚟噶嘛。 嗯，咁啊，今日唔系做节目啊 ，seminar 咁样啊 ，Kenny 啊，好啊，唔该晒 Kenny， 听日我再同你倾啦，多谢晒你， 唔该 晒 你。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喺呢个环节咧，就想讲一份工系啦。咁啊，间唔时咧都会有一啲所谓叫做笋工咧，即系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呢份工咧，我觉得笋嘅位置系咩咧？系有少少寓工作于娱乐嘅。如果你系中意睇戏嘅话咧，就可能啱你嗱、就唔系去到戏院嗰度大位啊嗰啲、而系咧香港电影资料馆请人，咁、可能咧会即系搵翻好多。 一啲旧时电影嘅资料啦，咁啊一啲片段啦等等。 咁就未必系睇戏，可能系即系执整啲资料上。 系啊，嗱，如果你自己有兴趣嘅，可能啊，你都可能即系 recall 好多你之前睇过嘅戏，咁啊可能咧都会有啲认识嘅。咁啊呢一个咧就其实系康文署香港电影资料馆新出嘅招聘，咁啊招聘咧呢个二级助理馆长艺术，咁佢话冇工作经验咧都可以申请嘅，咁不过咧就要就读相关嘅科目，咁啊可以俾应届嘅毕业生不妨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你讲到话应届毕业，我啱仲想去申请。 系啊，其实我都想知道有冇年龄嘅限制啊？ 可能冇啦， 可能冇嘅。 呢个助理馆长， 其实应该就冇嘅，因为 就之前讲嗰啲我都系啊，嗱，我又读相关嘅项目啊， 系啊， 对啲旧戏有 认识 啊，兼且有认识添啦， 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非公务员职位嚟嘅，咁但系咧我就 同我而家一样咯， 系啊，我都系， 我都系， 但系佢嘅薪酬咧都唔错喎，佢呢个二级助理馆长咧月薪有24,515蚊噶，系啊，咁 即刻俾个电话我。 系讲埋先，截止日期系啦，唔使咁急，因为咧8月4号嘅23:59咧，佢先 有时间， 系仲有时间嘅。咁个入职要求咧就系持有香港任何一间大学颁发嘅学士学位或者等同嘅学历，咁啊，并且咧系主修以下其中一个相关嘅学科，就有电影电视研究啦、媒体传播研究啦、美术。设计、文化研究、人文学或者咧系同等嘅学科， 咦，我都得喎， 我都得啊，系 读媒体， 你哋唔好争啦， 请一个啊，请两个馆长得唔得？ 咦，有可能系嗱，佢又冇话请几多个啊？ 喺边度翻工啊？ 西湾河咯， 西湾河 系咪中心啊？ 迟啲去西湾河搵我， 西湾河好， 请咗一个先，跟住。入咗入去咧，谂办法再开位 啊！钟哥， 你为做卧底啊？ 咁咪得咯，你加便宜几家长？ 我俾个电话你，你去加亨湾买咗楼先，近啲嘛，步行翻工，你好开心噶，车都唔使揸啦，系咪先？几 happy 啊，系咪先？咁先系最好，你应该先做咗嗰啲 preparation 先，买嘢先。先付出后收获。 做之前咧，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下要做啲咩先，系啦。嗱，听到个薪金好似都几吸引啦，又同电影有关。咁实际嘅职责系做啲咩咧？首先就要进行呢个研究同埋编制目录同埋刊物嘅。咁第二咧就搜罗啦、设计登记同埋去到展示一啲嘅展品啦，亦都协助筹办一啲展览啊、节目啊、活动啊、推广活动等等啦，同埋咧协助管理呢个馆藏嘅，即系里边一啲嘅珍藏。咁样就帮手去管理一下咁样，即系都 OK 系嘛？呢啲都有兴趣， 冇问题。平时都做开呢啲， 系平时都做开 嘅。好似你 in 紧中国咁样， 我见佢咁有兴趣， 兴致勃勃 下啊嘛， 都去 rehearsal 一次系嘛？ 系啦，咁呢一个申请表咧，当然就要邮寄啦，又或者系亲身递交嘅。咁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喺呢个8月4号前去到申请啦。 哦，呢啲笋工嚟紧我都有一抽喺手啊，咁有机会喺呢个优惠环节都同大家讲多啲关于工作嘅嘢啦。因为你都知道，大家啊有多毕业生，有多人。想转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6日系一年嘅第20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8日。2016年7月26号，由瑞士商人安德烈·博尔斯伯格同精神科医师贝特朗·皮卡尔共同集资发起嘅太阳能飞机试验机计划。阳光动力二号完成环绕地球一周创举。阳光动力二号是一架固定翼飞机，采用太阳能为动力，不需要任何石化燃料。2015年3月，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起飞，预计2015年8月完成旅程。途中因为遇到恶劣天气及电池过热等技术问题，被迫暂停及进行维修，最终未能在预定时间完成计划。7月26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强烈的支配欲，懂得分析及评论，能够在实际经验吸收知识，喜欢集中精力研究单一领域，对家庭、社交圈甚至整个社会都具有影响力，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艰辛破纪录的计划，可不可以挑战你自己的极限？ 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积极研究发展新能源，系因为我哋想爱护地球，还是只系旧能源已经无利可图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仍然希望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正在白宫隔离，他透过视像出席一项经济会议。他对记者表示，预料和习近平的通话今个星期举行，当确定后再公布。在加拿大访问的教宗方济各为当年教会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事件向原住民道歉，形容强迫同化是邪恶和灾难错误。方济各在艾伯塔省一间前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向一批原住民发表讲话，他表示抱歉，请求宽恕，承认很多教会成员和宗教团体在文化破坏和强迫同化中合作。他呼吁对事件展开严肃调查，并提供更多援助，以协助幸存者和后代治疗伤痛。1800至1990年代，加拿大政府陆续将大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送往由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期间多人被虐待和性侵，数以千计儿童死亡。去年以来，加拿大多处地方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大量小童遗骸或者无标记的坟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中国资深外交官李君华接替同样来自中国的刘振文出任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声明说，李君华将就促进多边经济和社会合作提出观点和愿景。他承诺和各方一起进一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为会员国服务。古特雷斯又感謝劉振文擔任副秘書長期間對聯合國的貢獻。李君華在1985年加入中國外交部，現任中國駐意大利兼駐聖馬力諾的大使，之前曾經擔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中國駐緬甸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等職務。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学位和同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整体满意率是 94%， 获派首志愿学校的满意率是 83%。 翻查过去十年数据，两者数字都创新高。有中学校长说，相信派位结果未如理想的学生成功叩门的机会较往年大，但是对于英文中学较多的地区，竞争仍然存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相信 94% 学生获派头三志愿，音乐椅效应会减至最少。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0点，跌1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4美元，卖出1721.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1，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5，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2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晴朗酷热，长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道东对出。咁但系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油尾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有時候可能城市發展得太快，社區可能有啲店鋪嘅話會唔見咗啊！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 細個咧喺屯門嗰邊，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大排檔食嘢，跟住後屘唔知執咗，即係而家係冇曬大排檔呢樣嘢。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支持机构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义务核算结果，黄龙德会计师。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应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係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你讲心理。 讲呢一个嘅办公室心理咧，可以话系宏观少少嘅。之前通常咧，我哋都系讲一个理论啦，咁啊讲一个情况。咁但系今日咧，就系讲一个 因素啊，即系办公室里面一啲咧心理污染嘅因素，有冇听过办公室心理污染呢个词语咧？ 冇、哦， 心理真系有听过，加埋污染。 污染系咩污染咧？ 系咪嗰啲有人放负嗰啲啊？ 污染咗心灵咯， 有啲人成日放负啊嘛。 差唔多啦，污染心灵，即是话咧咩叫做办公室心理污染咧？就系话喺办公室呢个环境里边咧，有啲因素系会影响住人嘅情绪嘅，咁、从而因为影响到你嘅情绪咧，就继而影响你嘅工作质量啦，咁呢一啲咧就是污染因素啦， 日日放负嗰啲啊， 即系你讲同事系嘛，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同事啦，咁样避唔到嘅。咁我 政策都会噶，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几样嘢啦，就话呢啲办公室心理污染嘅类别、可以分为边几大类咧？呢啲咧都系同我哋工作嘅心情同埋质量咧系息息相关嘅。 问我啊， 系 大量资讯提供啊。 大量資訊提供係嘛？個類別有咩類別？ 任何 所有係嘛？ 所有 all of the above。 但係咧，我更勁嘅就係、是，即係我會有呢啲抗體啊！即係我知道點樣應對 嘅、 有免疫力啦，你 就冇被污染啦。 千祈唔好被污染，千祈唔好，因為咧，即係肯定放負或者係嗰啲污染物咧，肯定係多噶啦，而且肯定係比你預期中多添。 係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抗體。 嗱，但係有陣時呢啲污染咧，並唔係淨係外界俾你嘅污染，可能係自己唔小心污染咗自己嘅情緒咧、都有可能噶、哦。咁點樣避免呢？嗱，咁我哋逐個睇啦。第一個辦公室心理污染嘅類別咧，就係儀容啊。系啦，佢话咧仪容有咩影响呢？就系、是、影响到形象嘅负面观感啦，同埋同同事嘅相处啦，即系自己嘅仪容有冇好好打理，然后你先翻工咧，咁可能你会翻到去发现，哎，我今日真系又赶住出门口啦，又油头粉面啦，又冇换衫啦，咁样即系等等等等咧，其实咧都会影响你自己嘅情绪，即系你自己都会觉得，哎，我今日都唔系咁想同人哋倾偈，或者哎，我都系收埋自己啦，唔好出去食饭啊咁样。咁、又会令到同事会觉得你，哇！寻日去咗边啊？呢个人做咩事去咁样翻工噶？咁样 冇事冇事。 其实整洁都好紧要啊！你谂下，如果前面个同事我当佢着衫都普普通通咁样，唔系日日装扮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佢嘅唔整洁啊，例如咁讲啦，我张台咧就系佢张凳后边嘅。咁佢日日個頭都即係頭皮多到落雪咁樣，咁我做嘢我都唔開心啦，係咪先？啲粉成跌曬落嚟，咁啊點做啫？ 冇事，我以超 B 做我嘅榜樣，即係我每日朝住阿超 B 呢一個嘅形象去進發嘅，即係每日都有啲新鮮感，日日都靚仔，即係乾乾淨淨。 我放棄咗追求佢噶啦，我已經放棄。 所以佢咪就係定咗喺整潔嗰個 level 嗰度，其實 OK 嘅，其實 OK。尤其是譬如而家夏天咧，咁你好熱，即係可能逼車啊，或者可能即係落咗車仲要行一段路先行到翻辦公室啦咁樣。咁其實你都會可能周身大汗，甚至出汗味咁樣。咁其實最基本可能。可能你的修正方法就是查翻啲即系止汗剂啊，或者一啲止汗嘅产品啊，咁样即系保持翻你起码身体清爽系啦，唔需要香喷喷咁夸张啦。即系 搭车嘅时候，即系有啲人就谂住遮住嗰阵味咧，就真系香喷喷啊，用呢招 好浓啊， 极度香喷喷添。你车头坐緊車，我車尾都仲聞到你嗰陣味，好犀利！ 你得一個都算好啊， 成車都係啊，有啲 最主要係個個唔同味啊，你就真係辛苦、 行商場咁啊，搭車都好似全部都係味嚟、香精嚟嗰啲。 車頭、車中間、車尾全部唔同味噶。 係咁，所以咧嗱，呢個咧千祈唔好睇小，即係唉，我翻工啊都係呢個工作表現啫咁樣。咁其實咧，即係你嗰個外表咧，都會對你個形象有影響啦，同同事嘅相處啊，甚至得唔得到人哋嘅尊重啊，或者你自己嘅內心個感。感受是怎样样啊？ 外观好紧要， 系啦， 咁做都有关。 哦，有 啊！ 我听日开始着翻西装翻工，我发觉最近少咗。 咦？不如一齐啊！ 嗯， 着西装啊！ 哦，我以为你话个尊重啊， 尊重不嬲都有噶啦，着西装就好少一齐、 啊。好啊，我不嬲都冇、啊， 点会咧？ 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第一个心理污染嘅类别啦。咁、第二个类别又系咩咧？头先都冇讲到嘅，你哋就系、是、零食啦，竟然系。 不过咧， 哎呀，我真系少食啊零食。 嗱，呢个我谂办公室同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可能做节目咁样周围走啦。咁但系有啲真系坐喺办公室咧，朝九晚六嘅朋友仔咧、可能真系个一趟开嘅柜桶咧，就系好多零食噶啦。 公司嘅 pantry 简直系佢哋灵魂所在。 系啊，呢、這个咧都可以话系办公室嘅心理污染。第一， 点解啊？ 就系、是。 你系咁食嘅时候咧，你就一来就肥啦，二来又坐啦，三来咧就其实你会唔集中啊，即系你会啊几时食好咧？啊咁啊三点半之后食啦，或者四点半之后先食啦咁样，或者有啲嘢摆喺你前面咧，就会分散咗你嘅注意力啦。咁、哦、其实都唔系几好，都系叫做污染咗你嗰个嘅工作效率，又亦都污染咗你嗰个体重嘅。 咁都计啊！ 有啲人咧要一路食住嘢，一路先集中到精神。 系啊，咁点先？ 咁咪肥咯。 咁好多學生都係咁嘅，讀書嘅時候 咁你又要做翻運動啦，係啊，所以其實唔係幾好。所以咧，你平時都聽到阿 Didi 咁講啦，即係有時報完交通之後咧，佢都會食安仔提提你噶嘛。你為咗食零食，不如食啲新鮮水果啦，咁樣都可以止下你個口癮嘅。 乾果嗰啲咯， 係啦，唔係嗱，乾果你都要揀，因為有啲咧 果糖啊嘛， 好甜㗎，即係佢再製過之後。 食安仔啊， 食係啊， 食安仔 最中意食安仔， 食新鮮嘅生果 係啊， 係啦，嗱，仲有。咩咧？第三咧就系第三个类别咧，即系呢啲环办公室嘅心理污染咧，就系环境啦。环境咧就讲紧一啲空气嘅质素啦，嗰、那个湿度嘅平衡啦，光线啦，系啊，咁啊亦都一啲通风嘅状态等等啦。咁呢个我谂都毋庸置疑噶啦，就系、是、你办公室嘅环境有冇一个舒适啦，令到你可以集中精神做嘢，而亦都唔影响你身体状况。因为有时咧，有啲办公室真系可以好污糟 啊，系啊， 系啦，咁令到你哇坐喺度已经周身唔舒服，或者有啲譬如鼻敏感嘅朋友咧，觉得哇，好污糟啊！咁样坐喺度不停打乞嗤嘅，即其实翻工跟住翻几日又病嘅咁样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严重影响你嗰、那个办公室嗰个心理同埋你嗰个工作效率。 呢个香港咧，其实普遍嚟讲咧，算系比外国嚟讲，我都觉得系优胜嘅。 点解？ 因为香港嘅工作跟住办公室嘅环境，其实一般嚟讲都算系干净企理。咁、香港大部分地方老实讲都装冷气，咁你变咗嗰个温度咧就比較上容易好控制啊！但喺外國，譬如而家歐洲咁熱啦，其實佢哋依然係有好多，譬如你好著名嗰啲咩時裝服裝嗰啲design house 咧，即係啲人喺度畫緊圖啫。其實可能佢哋 office 都係冇冷氣嘅，係咪先？咁你譬如法國、英國咁好多地方， 但 係 嗰啲好通風好正，佢一打開咧山景嚟喎。 係啊，就是、香港好多辦公室咧，特別係啲甲級寫字樓係個窗打唔開噶嘛，你要知 道。打唔開㗎，係啊， 假㗎。 所以住有冷氣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嗱，長期係冷氣都未必係一件好事。 咁係啊，呢、這個 即係好多冷氣病㗎嘛，所謂叫做咁，所以呢個環境又係好影響啦。嗱，仲有一個咧，就係真係同自己自身好有關係，點樣污染到呢個辦公室嘅心理情緒咧？就係、是、你自己本身嘅情緒管理啦，即係有啲人咧、 這個 係啦，自己嘅 EQ 啦，你個脾氣啦，咁你除咗會影響到自己工作嘅時候嘅一啲即係順暢度之外咧，你亦都好影響成個團隊啊！即係你自己控制唔到你嘅情緒，你放負，即係頭先你哋所講嘅放負又好，發脾氣又好，咁呢啲咧都好影響成個公司嘅合作，咁都可以話係一個辦公室嘅污染嚟。 放負特別容易傳染嘅， 係啊。 通常你知唔知如果有緊放負咧或者發脾氣咧，通常佢嘅對家会讲边句啊？诶，佢系咁噶啦， 即系惯咗啦， 惯咗啊，又有抗体啊嘛。 系咁所以咧，呢啲嘅大环节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令到自己翻工嘅时候少啲污染，咁啊，提高工作效率啦。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留。 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藏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同行或复活都不结果，分开了吗？仍可等某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碎破，随天发地堕，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听过由 J 风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时间嚟到早上嘅8:51，睇睇天气吓，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3%，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相信喺你嘅生命当中，总会遇过啲人系你觉得佢独一无二嘅。咁如果你想用英文嚟到形容呢一个人嘅独特性，我哋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Hello， 感觉怀念记吗？谁像你好，肯给我挥霍、你说你已渐老，爱多于角落。我说我也渐老，却想再寂寞。感觉来吧，抱拥这躯壳，来吧。空的这躯壳，假如感觉离别对不起，跑去工作。 篇讲到，你总会遇到一啲你觉得独一无二、无可取替嘅人。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One of a kind, one of a kind。其实呢一句系一句成语，攞嚟形容某啲人或者系某一啲事物系独一无二嘅。例如，当你想话呢一个人对于你嚟讲真系独一无二、无可取替嘅话，你就可以话啦 ，He is one of a kind. He is one of a kind。表示这个人在你心目中有着很特别的地位，别人是没有办法取替的。讲到这里，不知道你心里面想着那个是谁呢？若然你想到他的名字的话，你都可以说他就是你的 one of a kind, one of a kind， 来到形容他对于你来说有几咁独一无二、无可取替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练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打赢新冠肺炎呢，咁梗係有好多嘅措施啦，係咪先。咁而家呢其实都多咗朋友呢会乘搭飞机啦，咁出入境啦，有阵时可能真係公务上等到都冇得再等啦，咁要飞啦。咁又或者有啲人會嚟香港啦，咁又或者你係再翻嚟香港咁樣啦，咁為咗令到呢個入境嘅程序咧更加順暢，咁縮減咧即係翻嚟香港或者嚟港人士逗留機場嗰個時間啦，咁所以其實喺7月28號凌晨開始咧，就會有一個咧就試行改良版嘅電子健康申報系統啊，咁嚟到香港嘅人士啦，喺登機之前啊，記住啊，來港人士喺登機之前咧。必須咧就先完成衛生署嘅網上電子健康申報，好簡單嘅啫。咁其實譬如我喺例如我喺歐洲翻嚟咁樣，咁歐洲翻香港嘅時候，我先喺外國咧就上咗香港嘅衛生署嘅網站。咁其實一撳咧就有噶啦，一撳咧佢有一個咧嘅網站就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即係其實你打健康申報衛生署，咁其實就已經即刻 search 到嘅。咁一入到個網站，好快脆就已經有一個藍色嘅 icon 寫住咩健康申報，撳入去你咪填翻啲資料咯。咁啊填翻資料之後咧，佢有個二維碼俾翻你嘅。咁有個二維碼之後咧，因為來港人士必須咧就取得呢個二維碼先至可以即係成功入境嘅。咁呢個二維碼咧其實好簡單，你又唔想嚟到香港或者你冇香港嘅網絡嘅時候咧，又唔想再博 WiFi 咧。你先喺嚟香港之前咧，就 cap 圖，即係 cap 圖，係啦 ，cap 咗嗰個二維碼先。咁你過關嘅時候咪快咯。人哋問你啊，有冇申報二維碼？你即刻攞翻張圖出嚟，搞掂，咁啊更加快。 依家過關啊，好快啊， 係啊， 冇乜人啊嘛， 係啊。 系应该 咁可以快上加快啊嘛！ 小白讲啦， 同埋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你去到啲机场，唔系净话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系，你要 link 佢嗰个 WiFi 咧，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得。 啊，有時又 直頭荒唐鏡咁彈出又彈入，又彈出 跳 嚟 又跳去咁樣。咁預期咁嘅，你不如趁自己有 WiFi 或者喺其他地方有網絡嘅時候，先進行咗呢一個嘅係啦申報嘅情況先。咁你就 cap 咗個圖啦，有咗二維碼啦。咁你翻嚟香港或者來港人士嚟到嘅時候咧，咁咪更加快咯。 咁啊好啊嚇，咁我而家都想做噶啦，我想嚟港。再反降 系啊， 我都想 飛，我都想啊， 想飞好耐啦吓。咁啊，大家即系听到小白呢个资讯咧，咁啊记紧啦，咁可以 download 定呢个卫生署嘅 app 啦，就无往而不利啦。 上网都得噶啦， 嗯。 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新塘对开。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跟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上村耀善楼、牛池湾彩云二村启辉楼、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红磡村红日楼、天水围天耀一村耀日楼、荃湾卓月亭北卓轩、柴湾环翠村李翠楼、马鞍山锦英苑锦志阁、大围美林村美阳楼同埋天水围天日村日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包比达。 好多谢 RTHK TVB。其实我个心咧就系有一个火，呢个火系我爸爸俾我，呢个火到而家 is burning, still burning。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热搜新世界的。 欢迎咁多位参与我们的听多些识多些。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咧表现就好坏参半，有啲指数就升，有啲指数就跌。但系睇翻咧，港股 ADR 咧汇控啊企稳咗喺50蚊啊，睇嚟咧美债息上扬咧，应该会系今个礼拜咧发酵嘅重要题目嚟嘅。睇下狮子王啊，有冇机会带领港股今日咧更上一层楼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怎样玩玩具。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可以请 Kitty 和 Barbie 离席。 哦， 同你哋冇 玩玩具， 芭比玩，芭比草芭比啊嘛， 系啊。 但今日讲嗰啲唔系佢嗰啲啊嘛， 唔系玩具我都有嘅，我啲草嗰啲玩嘅， 唔系你玩咩玩具先？ 嗰啲变形合体嗰啲啊， 我都惊哦，玩咩玩具先？我都惊我中咗钟哥嘅圈套。我唔玩啊，唔玩啊，唔玩嗰啲玩具。 嗱，因为咧。我讲呢啲咧，可能系进阶版啊。 哦， 咁啊，芭比同阿 Kitty 咧喺呢方面咧， 嗯， 我唔敢讲幼稚园啊，因为我觉得幼稚园 都未去到嘛。 你哋对呢方面嘅认识， 鸦片咋？ 系啊。 嗱，咁有冇留意一样嘢咧？即系而家坊间有好多玩具咧，系又要变形又要合体，即系好似似翻嗰套卡通片或者个动画里边嘅一啲设定噶嘛。即系通常嗰啲都系即系超越我哋想象噶啦。 嗯。 嗰架飞机会变咗一个机械人。咁或者嗰架汽车又变咗个机械人， 变嚟变去噶嘛， 变嚟变去啦，又要分体又要合体，好多呢类型嘅动画嘅。咁跟住动画就系一套戏啦。咁但系我哋即系生产商都会喺嗰度希望赚到钱，于是将嗰啲嘢变成商品，跟住卖变成玩具，咁小朋友就玩啦。有冇留意？其实而家坊间玩呢啲所谓嘅变形玩具咧，好多时都唔系同电影一样嘅，即系电影咁样变。玩具未必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效果的，咁佢有啲会变化，譬如话佢可能由于即系嗰个动画设定系比较天马行空，于是乎咧佢可能要哎呀只手变唔到嘅，拆咗只手出嚟，换个另一个 parts 落去，先至可以变翻嗰个嘅公仔出嚟嘅。 哦， 咁有呢个唔同噶嘛？系点解啲小朋友即系特别或者大朋友咧，对呢一啲要拆件换落去嘅东西？咁反感啊！ 会唔见咯， 唔见啦， 唔见啦，同埋成日拆，跟住再装翻入去咧，一定松嘅， 一定松啦。即系实质上啊，即系玩嘅时候， 会唔会系有一啲咧？即系啲配件可能系要分开卖 噶。嗱，亦都有可能啦， 贵咗跟住之后， 你觉得贵咗唔抵啦？仲有冇点解？ 冇比较，冇伤害。点解你嗰只冚得劲啲，我嗰只冚都冇咁劲？ 嗱，呢个亦都有可能嘅，即系样对样都会发生啦。 嗯， 咁但系咧。特別是而家我哋即係叫做玩玩具人咧，我哋好中意有四個字嘅完全變形， 哦， 即係佢會變成一個賣點嘅，即係話我哋呢只玩具咧唔需要拆任何嘢嘅， 係 完全變出嚟，即係佢架車就係一個車嘅形啦，唔使再拆隻手再換一啲 parts， 哦， 完全變形就即刻噗就變咗一個。嗰，那個玩具出嚟啦，嗰，那個機械出嚟啦。 咩，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喎，鐘哥，即係咩叫做咩唔使拆就咁變啊？ 即係譬如呢啲變形嘅或者合體嘅玩具咧，好，多時佢一個叫做載具嘅形態，可能係飛機，可能係車咁樣啦。咁佢要變一個機械人，佢未必可以完全由呢個形狀變咗做另一個形狀。 即係呢個其實係嗰個設計本身嘅問題。 設計本身 係啦，即係如果你想變第二樣嘢咧，有啲可能你要即係加加減減佢先至可以嘅。但係有啲咧，你唔需要加加減減，你真係成嚿嘢即係左覆右覆咁樣咧，咁就真係變到啦。 哇 ，Kitty 真係 玩開玩具啊！ 好嘢。嗱，咁但係咧，即係作為玩玩具嘅人就好怕呢一樣嘢。 嗯， 所以咧。呢四个字就变成一个卖点啦，完全变形。 嗯， 但系点解我哋会咁中意完全变形咧？即系除咗正话你哋讲嘅，哦，可能阿芭比讲，因为拍摄可能分开卖，搵，多你一次钱啦。阿小白讲系因为惊啲人唔见啦，或者要送啦咁样。 系， 咁其实点解我哋咁紧张嗰一样嘢？ 是不是完全变形？ 冇理由你是从那个设计角度欣赏的。 啊，不是的， 是不是你们应该是从玩家那方面的角度出发。 设计都欣赏。 其实设计是最大的卖点来的嘛。 如果玩具样衰衰你都不想玩啊。 不是，同埋即其实我自己想啦，我不是那么玩玩具啦，但是你看回我家私的原理一样。即是有些家私它设计得好呢，你哇可以这样变咗，即是变一变二变三。 你 会欣赏它。你会想到哦，这样都被你想到的。但是你哋玩家是因为点解咧？ 咁啊，即系当然咧，正话大家提嗰啲咧，都系我哋实质玩嘅时候遇到嘅一啲问题嚟。咁但系我早排咧，我喺网上睇到一位朋友咧，佢就用一个哲学嘅角度去分析呢个题目。我睇完之后，哇，我都真系拍手掌。其实真系讲出我哋个心声，点解会系有呢一个我哋咁憎要拆件先至可以变形嘅感觉咧？咁我哋讲翻。嗱，咁點解我哋會想買玩具先？因為我哋睇咗一套動畫，見到一個英雄，即係一個機械人啊，我哋好鍾意佢，但係我哋冇辦法擁有佢㗎嘛，因為佢係一套片嚟嘅啫嘛，我哋睇極佢都係一個電影裏面，咁我坐喺呢度冇辦法揸上手㗎嘛，於是乎就生產咗一啲商品啦，嗰件玩具我哋揸上手，揸得上手先係感覺上我同佢有連結，即係變咗啊，我擁有佢有一個連結嘛。但是这个连结就令我们产生一个幻想，就是我们我们进入了这个电影的世界或者这个机械人的宇宙，那我跟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连结，我就跟他同步了。但是如果我跟他同步了，理论上我应该是揸住这个玩具的时候，他应该跟个电影里面的机械人一样是可以完全变形的嘛。那我才可以完全投入到他的世界里面嘛。但是每一次如果那件玩具不是完全变形，我要掹只手先放返另一个部件落去，佢先至变到嘅话，其实我每一次就叫做即係即刻抽离咗， 即係升唔到嗰套动画， 嗰个系刺客，佢唔系真嘅主角， 就係啦，佢唔系我睇緊嗰个，于是乎我每换一件，我即刻个人就抽离咗，哎呀，佢唔系真系嗰个英雄， 佢只系玩具， 佢只系玩具，系小白嗰种啊，佢只系 破灭咗嗰个幻想， 所以每一次玩。每一次掹一嚿嘢出嚟，就每一次令到我觉得嗰个嘢唔系我想睇嗰、那个。所以从呢个层面去讲，点解我哋由细到大玩呢啲玩具咁讨厌，要做呢啲咁多嘅举动？ 咁其实佢一开头写个动画冇写得咁难咪？ 个动画变化冇甩只手出嚟啊！ 唔系，我咪就话如果佢个动画系甩只手出嚟，佢咪有翻个 系啦， 又唔简单设计个简单， 即系譬如嗰个咩薯蛋头先生啊， 最简单 会甩出嚟嘅，你咪由佢甩咯。 嗱， 唔系嘛， 系嘅嗱， 所以最有代入感就系玩薯蛋头啦。 系啊， 嗱 ，OK 啊， 搞掂晒。 如果佢一开始嘅时候，喂，唔系，佢本身都系甩皮甩骨嘅，咁咪甩皮甩骨，咁就系嗰个嘅设计咯。 系啊，所以我几中意薯蛋头噶，其实。 咁但系你谂下，但系你谂下，如果个个机械人都好似薯蛋头咁样， 又唔好睇啊，系咪？又 唔 好睇，系啊， 唔使甩晒，甩少少得唔得？好似你头先讲话斋，甩只手咁啊， 识噶有。 所以点解完全变形呢四个字变咗对一个即系小朋友又好，或者大朋友玩玩具都好啊，咁紧要咧？因为佢令到你可以完全投入咗喺你嘅幻想世界里边，冇甩过出嚟。 投入咗可以买埋啲敌人啊嘛， 但系敌人都要系完全变形先得。 敌人要多啲钱啫，其实即系我记得旧时玩玩具，主要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你有几多钱就玩几多样嘢。但系你嗰啲变形嗰啲咧，即系玩具咧，其实系抵玩噶，你有得玩。车嘅状态啦，机械人嘅状态啦，我细个都系咁车我妈咪，所以我都得到多几只 sell， 系啊， 一只当三只啊， 系啊，嗱你谂下你悭咗钱喎嘛，跟住佢谂下好似真系， 又系， 系啦， 同埋呢个即系点解我哋咁想嗰啲嘢唔好再拆啊呢样个，即系换咁多件啊，就因为唔想抽离咗嗰个嘅玩嗰个状态，继续喺嗰个机械人宇宙里边，咁我哋就会好开心。咁另外一样啦，有冇留意一啲电影咧？特别系科幻啦，即系当然系啊。佢有一啲场面咧，叫做名场面啊嘛，好出名嘅，即系譬如话佢譬如黑武士攞起把剑同 I'm your father， 系咪 your father？ 佢点解要有设计呢啲咁出名嘅一个画面俾你睇啊？点解要有一个画面？佢可以唔系咁样 出手板。 点解会出现呢、這、一个譬如手板或者将一啲玩具复制返呢个画面咁重要 呢？我即係勾起返你要代入返呢套戏啦。 就係啦。因为有时候一啲画面唔一定係科幻片嘅，有时候你讲下可能係一啲情情塌塌，譬如 秋天的童话，最后嗰场喺个海边，见钟楚红见到嗰、那个酒店， 山板餐厅、 酒店餐厅， 山板餐 厅呢个画面，如果我哋冇办法去到嗰度噶嘛，亦都嗰度唔存在噶嘛，点、样可以勾起呢套电影，或者令到我哋堕入翻呢套电影里边呢？就是要靠呢啲画面，而呢啲画面可以制造出一啲商品。我哋将呢个商品，譬如话就系见到个海边，做一个模型摆喺你面前，你就会谂起哦，我翻翻去秋天的童话呢、這个世界里边，令到你有呢个连结。所以好多时候点解拍戏有阵时话我哋好着重某一两个画面，就系想製造呢啲嘢，等大家好容易會翻翻去嗰個嘅宇宙。 咁而家好多嘅電影啊，或者動漫都好啦，佢哋喺即係製作嘅時候咧，特登諗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可能就係為咗要做個商品、啊。係 噶，即係當你有個商，其實而家大99% 都係嘅，因為嗰個商品先至變成佢嘅主收入來源啊。 係啊， 哦。 あなたはこの世界を生きてる今日を精一杯生きてる時に倒れそうな日もあるけど明日が見えない日もあるけどでもねあなたの目の前にはもう一つの世界があるんだそこはすべてのものが幻そこにあってそこにないだからもう島なくていい悲しまなくていいあなたの体も心も存在しないその世界を逃げ道にしてもいい 上嘅9:22，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扎斗袋是其中一门专业的运动，你估不到呢。虽然很多时呢香港我们只是小学生的一些的玩意，但是原来据讲这个游戏起源于14世纪的德国，经过100多年之后呢、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实际它的起源在哪里，但是不同年龄的层面都会见到不同 party 入面原来都有扎豆袋的游戏的、扎豆袋更加在美国成为了热门的新兴运动，很多时一家大小的家庭聚会、或者一些朋友联谊活动原来都会见到扎豆袋的游戏的。我们扎豆袋在香港可能只是普通的豆丸、但是原来扎豆袋的运动呢，他们一般来说除了豆袋之外还会有一块板打斜这样挤，有一个圆形的圆咕窿，这个圆咕窿就好像一个投篮这样，只要在特定的距离底下扎豆袋命中圆圈跌倒下去的话呢就可以得分了。按回合计算，最多得分的就是赢家，玩法非常之简单的，但是更加这个游戏会以锦标赛的形式进行的。在锦标赛结束的时候将会以个人或者团队去到就是命名为到底哪一个是属于冠军的，在外国很有规模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林慧。 李太，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系有啲生日嘅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屋企人噶。 系啊，我个第二女生日。我个第二女叫做 Anita。 系。 咁咧，佢8月2日生日嘅。 下个星期就系啦。 咁咧，我喺呢度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喜乐常在啦，工作顺利啦。咁呢就8月3日呢就係我同我妹生日。 Oh. 我同我妹呢唔同年係同日同月嘅。 哇，好特别啊呢一、這个姊妹情深啊果然。 係呀、咁呢我就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青春常驻啦。 我亦都祝你哋呢一家人都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 多谢你。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佢又8月3日生日嘅，佢呢就叫李万好。好姐。 係。个人好好嘅名字，好似个名字一样，都係万样嘢都咁好嘅。 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家庭幸福啦。因为佢呢我好咩佢，我好欣赏佢嘅，我呢个朋友。因为我哋呢嗰陣时未疫情嗰陣时呢，我哋成日去旅行㗎，两三日咁去旅行 㗎。 咁咧，佢知道有咩團平啊，好玩好食啊，咁咧佢就報曬所有人嘅名噶啦。 哇！ 咁咧問你哋去唔去？去唔去？咁啊，全部佢就去報曬名，同你哋整埋所有嘢，話俾你喺邊度集合。咁你唔使約佢俾錢佢嘅喎。你去到酒店，去到旅行酒店，裏邊到咗酒店裏邊先俾團費佢嘅。 係， 你話係咪？值得人哋欣賞啊！ 為朋友係咪？亦都唔計較。係 啊，又為朋友。佢又肯做嘢。咁咧又為你哋，因為佢係為咩啫？佢為大家一齊去玩咧，開心咁解啫嘛。 又想大家便利係嘛？方便啲大家，又可以自己計劃曬個旅程咁樣。 係啦係啦，佢就算約你去街都好啦，佢話俾你聽喺邊度，你坐咩車就去到噶啦，咁嘅好細心嘅，真係好難得啊！ 係 啊，所以咧，我好欣赏佢噶， 明白啦， 同埋好佩服佢有咁嘅魄力啊！ 都系，咁啊，希望你哋将来有机会一齐再去旅行，一齐 happy 啦！ 多谢你啊，林慧。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李太，拜拜。 好，拜拜。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 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爱某早改变。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啊，星期二啦，港台电视有咩好睇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足球比赛啊，港台电视三十二今日晏昼2:55咧有呢个中亚足球锦标赛2022，咁啊今日带嚟全部都系女子组嘅赛事啊，有呢个2:55咧有呢个南韩对中华台北，去到傍晚6:15啊，就有我哋嘅国家队中国对日本啊，咁啊现场直播嘅，咁啊大家睇开男子组嘅比赛咧，亦都关心下女子组啊。 好啊，一齐支持一下啦，晏昼嘅时间。好啦，去到6:30咧，港台电视31就有呢个残奥启示录。 冇錯，咁啊繼續咧去帶大家認識一下咧世界各地上面咧呢啲殘疾嘅運動員，咁啊認識一下佢哋嗰啲點樣付出血汗去到爭取界席，咁啊好快同大家介紹埋夜晚7:30啊，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咧繼續請嚟好多嘉賓朋友去分享咧疫情底下點樣活得自在啊。咁啊，今集咧佢請嚟呢個香港著名嘅設計師啊陳又堅上嚟傾下偈。咁啊，聽落常林法師同陳又堅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噶嘛。即係一位係得道嘅人，一位係設計師，但原來佢哋係中學時候已經認識噶咯。咁啊，一齊今日7:30聽下佢哋點樣分享佢哋嘅友情啊。 好啊，唔該曬阿暢嘅介紹。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澳坪道早上近8:00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一架电单车沿秀茂坪道行驶，当驶至顺安道交界时，怀疑同一架九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前财相辛伟成同外相卓惠斯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1小时电视辩论。在中国议题方面，辛伟成承诺上任后会关闭在英国的孔子学院，又暗示在卓惠斯担任教育大臣时候参与引入孔子学院。卓惠斯认为要加强压制 TikTok 等中资企业。辛伟成抨击卓惠斯在现阶段提出的减税计划不切实际，应该研究长远解决英国生活成本高企的方法。蔡维斯再度承诺，一旦上任会即时减税300亿英镑，振兴经济。他认为新冠疫情导致政府开支大增，不应以提高税收去平衡政府财政。在俄乌战争方面，两人都同意支持乌克兰，但是不同意派皇家海军到黑海水域保护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船只。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仍然希望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正在白宫隔离，他透过视像出席一项经济会议。他对记者表示，预料和习近平的通话今个星期举行，当确定后再公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由于维修工作将再次大幅削减向欧盟供应天然气。俄气话，北溪一号管道另一台涡轮机要暂停运作以便维修。星期三起，每日通过呢条管道向欧洲输送嘅天然气， 降至3300万立方米，是管道输气量的两成，即是目前的供应水平减少一半。欧盟指责俄罗斯将能源用作武器，欧盟委员会敦促成员国下月起到明年三月底将天然气用量减少至少一成半，应对俄罗斯供气减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晴朗酷热，长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7点，升153点，成交金额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3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3.3升3.7，协鑫科技3.56升8仙。腾讯控股324.2跌2.2，友邦保险80元跌1.5，盈富基金21.2升1毫，港交所363.6升7.8，复星医药32.2升8毫，药明生物79.45升5.5，美团186.9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7，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5，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70点。港金报16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61美元，卖出172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嘉林角那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仲是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跟着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什么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 记得在7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38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晴朗酷热啦，长时间有阳光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啊，大家咧就要饮翻多啲水啦，补充水分啊吓。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慈正村正怡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加个字改变意思。昨日阿欧讲到换一个字好像已经不同意思，例如猪肉不再叫猪肉，变了豚肉，同一种肉改个名感觉不同，价钱即刻可以变动。作为厨师整呢种肉嘅时候，有冇因为个名唔同，整法都唔同？作为食客，摆入口系咪觉得香啲？你可能会话啦，我叫猪肉饭同叫豚肉饭真系唔同味。OK， 有冇谂过味道真系有变化？如果你觉得真系唔同咗，系厨师整法唔同，还是价钱贵咗？你以为好食咗？约朋友食部队锅，感觉就唔系去打边炉。如果话食烧鸡翼，你会谂起自细中意食。为咗改变呢个谂法，改口约人去食手语先，感觉唔同晒。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所以你见到好多人为咗改变自己命运，改个名，际遇唔同晒。我成日都话啦，改咗名，你觉得好咗，但系唔改名可能会更好。而家你就会话啦，唔改名永远都系猪肉，改咗名我就系豚肉，听落矜贵啲啦。如果唔想改名，又有冇啲乜嘢办法呢？加个字喺前面就得噶啦。我约你去餐厅，同约你去茶餐厅，你会觉得边度啱你啲？如果仲未满意，不如去中餐厅或者西餐厅，加一个字喺前面，意思唔同晒。有一个中文字非常好用，简直系百搭。只要将佢加喺任何形容词前面，呢份感觉直头倍增，就系一个好字咯。例如开心，加个好字喺前面，变成好开心，开心感觉倍增。或者形容一件事系大件事，都仲未够，仲要加一个好字，变成好大件事，就知道呢件事唔讲得少。如果加个死字喺前面，就有加强语气嘅感觉。例如话你蠢都未够，加多一个死字，变成死蠢，你就知道佢蠢嘅程度去到边。叫你行开，好似唔够力度；叫你死开，立即不敢怠慢，即刻离开。不过有一个单字唔好立乱加，就是太阳的太字。因为在广东话，太阳的太字和泰国的太字是同音，听落好容易会混淆。例如我真的觉得一些东西好吃，加一个太字在前面变成太好吃，你会领会到它真的好吃。但是可能会有人误会，以为我觉得泰国东西好吃。在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真字去代替，真假个真，太好食变成真好食。如果形容一个人，

咁熱咧，真係要俾個讚啊！仲喺廚房幫手煮飯嘅朋友仔，真係熱㗎。係 啊， 係啊，唔止煮嗰下，其實你去買餸嗰陣時都熱啦。 咁你可以去超市㗎嘛？ 超市都係，咁、你都要行嘅。 都 係 嘅。 咁所以咧都要讚賞下嘅、不過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尋日真係都喺屋企食，不過我都係喺超市買嘅。咁但係咧、就冇開火啦。 哦。 因為咧已經唔想行埋個爐頭度啦。即如果你同我一樣咁怕熱，亦都覺得哦，煮飯咧真係身水身汗噶嘛。咁、如果你一家大細即係幾個人咁樣咧，煮餐飯真係大汗揼細汗㗎。 所以呢個時候咧，又會有人出嚟推廣無火煮食，用電磁爐啊， 都熱㗎。 都熱 係啦，最緊要咩咧？呢啲時節快。 嗯。 係啦，咁我尋日咧其實係整咗個沙律就算，因為咧我覺得熱到個人冇乜胃口添啊，直頭可能有少少飽飽滯滯嘅感覺。我都啊，到底係我食咗下午茶定因為是個天氣太濕熱咧？即係會覺得我好唔舒服咁樣，即係直至到你翻到屋企，即係坐涼咗個人啦，咁個感覺先至好啲。咁所以尋日咧，我就自己喺屋企就整咗個沙律嘅。咁好彩咧，樓下間超級市場咧都算幾齊全，我要嘅嘢咧佢都有。 係咪整柚子沙律 啊？柚子又好喎、你呢個都好提議喎。咁我尋日咧就整咗個好經典，即係好common 嘅一個沙律，咁我咧就買咗咩咧？買咗火箭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火箭菜嗰種好獨特嘅香味嘅，咁啊買咗一批火箭菜，買咗啲車釐茄，咁就買咗少少嗰啲 parma ham 啦，就攞去嗰個鹹味啦，少少肉啦叫做，咁另外咧好彩就係我屋企樓下嗰個超級市場咧，佢有嗰啲 mozzarella cheese， 就係嗰啲水牛芝士一個個波波嗰只咧，咁你可以買就咁一個大嘅。咁你跟住咪切開佢囉、又或者呢你買一個細細粒粒波波嘅又係一袋嘅即係有啲水浸住咁樣啦又得咁總之呢佢就係一個比較淡味嘅芝士咁、樣食落去呢有啲口感咁樣咁都幾襯嘅咁最主要嗰個就係你嗰個汁啦咁、我就用咗橄欖油啦用咗啲黑醋啦其實黑醋呢就好開胃嘅食呢啲沙律嘅時候我平時呢唔鍾意食酸嘢嘅但一去到呢啲有少少番茄呀菜嘅沙律呢、我就會落啲黑醋咁我自己覺得呢一、這個沙律最好味嘅地方系咩咧？即系攞翻个平衡咧，就系加咗啲蜜糖落去嘅。 哦， 系啦，因为咧，如果你就咁有黑醋加橄榄油，就算你加咗少少盐同埋黑椒去调味咧，可能你都会觉得有啲寡。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唔系好中意食酸嘢嘅人咧，就会觉得啊有啲偏酸嘅。咁、所以咧，我最后系加咗啲蜜糖落去，咁、就 中和一下。 系啦，调翻个味，你就会觉得真系有嗰啲酸酸甜甜啊嘅感觉啦。咁如果你中意多啲花生嘅，如果你屋企有嘅，你咪可以再落少少 nuts 落去都得。即系譬如可能有啲核桃啊咁、样，你可以中碎少少，咁跟住撒埋落去咧，跟住你配一杯冰凉嘅嘢饮咧，咁其实都几舒服噶夏天。 直头系好添啦，但系咁样我哋正话都讲咗，呢个系你嘅晚餐嚟噶嘛？ 系啊， 真系唔够饱噶。 你问我系啦、啊，就系、是、所以你要下午茶打咗底先，或者你同我一样都有一种好饱饱滞滞嘅感觉。系啊，因为咧佢呢啲时节如果饱饱滞滞，但系你又唔可以完全唔食晚饭嘅话咧，呢、个都系唔错嘅选择。咁啊，头先钟哥都好提议嘅，即系如果你系加少少嗰啲柚子落去，尤其是新鲜啦， 系、 即系我个人咧又唔系好中意食水果，又唔系好中意食菜，但系咧去到呢啲时节，突然之间身体话俾你听，你想食嘅话咧，咁你就要去食噶啦，补充翻。 我都系嗰句啊，呢、个始终系一个沙律。即嚴格嚟講，一個前菜，你唔可以當一個主菜啊！ 啊，都係嘅。咁啊，如果你中意咧，就當然可以煎嚿三文魚咁樣咁啊，搞掂啦。 或者加啲雞扒，係 啊，加塊雞扒咁啊，搞掂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 嗯， 真系可以话系同优惠直接有关， 系 你可以唔使钱，但系可以享乐， 咁啊，梗系好啦。你系咩啊？听只歌啊？ 唔系呢个咧，话说，咁我琴日我就去观塘某一个商场做嘢啊，咁我有一个钟头时间剩，咁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又唔知道去边，咁梗系揾一个coffee shop 坐低，咁然之后就写稿啦咁样。我话说，琴日去到嘅时候，哇！ 嗰度有一個即係嗰啲大型連鎖 coffee shop， 咁佢一個即係有佢一個鋪位啦，咁、但係佢鋪位出面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寬廣啲嘅一啲空地，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嗰度咧佢就將某時幾張嘅台凳擺咗喺出邊，即係一個鋪頭嘅外邊啦、好啦。咁我琴日就咁啊咁啱揾到一格，咁啊梗系即刻買杯咖啡坐低就寫稿啦咁樣。跟住隔離咧仲有一格，咁嗰格咧同我嗰格一樣，就喺嗰個鋪頭嘅 外邊 啦。跟住有一個男人坐低咗喺隔離嗰、那個，咁你知而家喺疫情期間全部落曬嗰啲透明板噶嘛，遮住噶嘛。咁嗰個男人坐低咗之後咧，一路都冇叫嘢，咁就坐喺度啦。咁可能等人啫，咁啊你唔會理啦。咁我就各自我又叫咗啲嘢食咁食嘢，跟住飲嘢咁樣啦。咁跟住冇耐之後，隔離嗰張台嗰個男人原來真係等人，一個女人嚟到坐低，個女人嚟到坐低之後咧，就不斷講嘢啦，講兩個人傾偈， 係咯， 唔係啊， 我唔係啊， 咁我又唔係好刻意去聽啊，但係即係由於佢哋太過聲浪比較大啦、應該係傾緊一啲辦公室裏邊嗰啲是非啊嘛，咁、講啊，咁一個當然個女士有啲怒氣，個男士就開解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再形容一下個環境啦。空旷地方啦，比较阔落啦，咁同埋嗰度有落地玻璃啦，望出咧就啱啱观塘嗰边一个比较开扬啲嘅景象， 见到路轨嘅， 见到路轨，哎呀，小白知喺边啦。咁啊，跟住咧，坐下，佢哋两个不断讲，都讲咗成几分钟噶啦。咁跟住咧，有一个服务员就行出嚟，佢好礼貌，问咗第一句啫。你哋有冇嘟嗰个安心出行啊？ 系， 跟住有，咁啊，梗系嘟咗啦。咁啊，又要坐低，你就要做嗰样嘢啦，嘟咗。跟住咧，个服务员行开咗啦。跟住继续，佢哋喺度倾啦，倾咗好耐。跟住隔冇耐，嗰个服务员又嚟咯。 系， 你哋想叫啲乜嘢啊？跟住佢话未住。跟住咧，个服务员听到咁样讲，咁当然要行开啦。 系， 咁啊就又行开咗啦。于是者，佢哋又倾。我坐咗一个钟头。我走嘅时候。佢哋都未走， 咁唔係幾好喎、啊？人哋打開門做生意， 呢、這個就係啦，呢、這個就係我一路走嘅時候咧，我就擺喺個心裏邊，究竟係咪應該叫嘢，定還是係可以唔叫嘢咧？ 可以唔叫嘢，但係應該叫嘢咯。 呢、這個就好尷尬嘅問題。 即係點解可以唔叫嘢咧？但嗰個算唔算係佢鋪頭範圍咧？ 呢、這個我都拗曬頭，因為 咁我要都安心出行，咁即係其實係 佢 鋪頭嘅台凳嚟㗎啦，係嘛？ 係嗱，呢、這個我都唔知啊。嗱，譬如話正話講咗啦，嗰、那個鋪頭裏邊有位，咁佢哋冇坐喺裏邊。 係 鋪頭外邊佢擺咗幾張嘅啫，呢啲咁樣嘅坐台台凳凳喺出邊。 但平時嗰啲位都係有人買嘢坐低食嘢飲嘢㗎，係咯。 咁究竟佢系咪一定要买嘢咧？嗱，琴日我走可能我走嘅时候一个钟头之后啦，可能佢哋我走之后突然之间我想叫杯咖啡，我唔知啊， 因为即系倾个口渴先啦，都未口渴， 讲成个钟头，但系一个钟头佢真系冇叫嘢，两个都冇叫嘢， 系 嗰个男士咧仲好，即系唔好意思，我都用大摇大摆呢几个字啦， 理直气壮 啊，理直气壮好啊。佢將佢自己個背囊，成個背囊放喺個台面，即係基本上個背囊已經係遮曬嗰張台，嗰個擺到明係唔叫嘢噶啦。咁跟住咧，另一個尷尬嘅地方就係隔離有啲人攞住杯咖啡 等緊。哦，咁啊，梗係更加唔啱啦。如果係咁， 咁但係我想話個享樂喺邊度咧？喂，我真係。咁样谂啊！ 即系咁大个仔未见过系嘛？ 见过 哦，你就食花生咁样啊？ 唔系啊，佢系即系原来可以，佢一蚊都唔用，享用咗一个落地玻璃咁宽广嘅环境、哦，坐一个钟头去倾偈。哇！呢个真系一个享乐嘅、 但系佢转头第二日俾你翻嚟开麦讲、啊， 但我又 即系佢唔知系但系我都咁样系唔系几啱嘅，即系始终即系 人哋做生意， 人哋做生意系啊。 但系因为嗰个服务员咧喺嗰一个钟头里边，佢只系嚟咗两次啫嘛，我都讲一次就问佢有冇嘟过安心、啊。 因为个服务员咧冇同佢讲一句就系话我哋公司咧规定咗一定要食嘢先至 可以 坐 到 嘛。 系啦，嗱，所以咧我就即系又问翻自己。正话 Kitty 嗰个问题系咪一定要帮衬咧？嗱，如果一定要帮衬，佢问咗一次，但系佢冇再追问。 如果是一定要帮衬，佢应该会再嚟问。 唔系咁，我又觉得有时即系面就人哋俾嘅，即系如果讲到明就衬啦，好多嘢系咪？即系其实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第一下问你有冇都安心出行，第二下再埋嚟问你需唔需要点啲咩啊？咁其实你都应该醒水啦，正常。 这个咧就系喺嗰个即系琴日嗰个奇遇啦，见到人一个钟头 奇遇 系奇遇啊，佢完全帮衬啦。咁但係喺呢啲類型嘅大型咖啡連鎖店呢、另一樣嘢你經常見，特別喺一啲考試時節呢、譬如有啲學生佢會買一杯咖啡，但係坐咗一日，咁但係你唔會見到佢經常坐喺度㗎喎，因為佢經常見到嘅就係佢個袋啦，或者甚至乎有啲更厲害嘅擺部電腦喺度啦，跟住就唔見咗人㗎喎。 可以咁嘅咩？ 係啊，霸位啊嘛， 都成日見啊，霸定個位。 係啊， 所以又唔驚啲嘢唔見㗎喎。 就係咁先嚟，所以個享樂時代係有陣時真係。你要过到自己先啦， 即系你咁就得噶啦。 系啊，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郁。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急促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似个高温波涛，有你。